永没言死，才是活着的真理。 东京奥运港队加油！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早晨，各位听众，早上六点十分，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直播室里面有白元浩，在早上的时间都陪着你们一起起身了。来到就是2021年的7月22号今日就星期四的早上来的，外面27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91%。早晨，各位听众，希望大家都精精神神完成今天的工作了。《 晨光每日一格》， 今日咧朝头早翻工嘅时候，都见到太阳就仲未升起啦，都真系见到咧，咦个天色啊好似几靓嗱，今朝啊吓，唔知道而家点啦，我人已经喺室内啦，啊见到咁靓嘅时候，一望上天，喂，哇，系，除咗见到冇乜云之外咧，仲见到都几多星星。在天嗰度闪下闪下，系嘅，暴风雨啊或者大雨过后咧，咁啊总系可以有啲甜头俾翻我哋。人生都系一样嘅啫，其实我哋可能经历过好多好多唔同嘅挑战，有阵时系会成功克服，啊有阵时你会发觉有少少咧就系差错脚，可能甩咗碌，唔紧要噶，即系做人咧。有起有跌才是人生，成日太过一帆风顺，其实做人就很没趣的。最重要是什么呢？最重要呢，个人就是懂得坚持，坚持着自己的一种正确的想法，坚持着自己一些啱的方向，也都坚持着自己所做的事情是为了自己人生有一个好好的展开的。你懂得呢一类型嘅坚持嘅话咧，你就会谂到办法，到底眼前嘅问题点样去到解决噶啦。正如可能你考试嘅成绩，有啲不似预期，但你仍然能够坚持嘅时候，你都见到好多师兄师姐，佢哋只要坚持，一样可以咧就系、虽然远咗少少嘅路程，但系咧一样可以读到自己想读嘅科目。话就话路程远咗啫，咁但系你吸收嘅知识啊，你嘅人生经历咧，其实都系冇少到，你都系用咗咁多年去累积嘅经验，将来一定可以用得翻嘅。 人絕學完你，考試未幾換來挫折與責備，書中有金惡一話仍是萬年真理，逼到自己額頭痛痛痛到死，放過自己，是愛恨忠於自己。一早要攻，落藏落幕又焚火，穿界過空，路人腳踢腳最多，朝九晚七沒自由，滿局又難反抗，只可以講為求但世界去講，放過自己，然而是升華世紀，讓我要你擺隨我的聲線漸大，來破解為實所逼的債，讓你要我擺隨你的聲勢變好大，煩惱更多 时间哎呀，见到27度气温，相对湿度90%啊！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林慧，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啊？晨光大学啦，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 林慧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或者叫我芭比都得。 这个朝早有崔杰彤陪住你，晨光 Coffee Time。 最近我开展了一些新的计划，多了很多事做，所以时间好像成日都不够使，搞到平时最喜欢睡觉的我每日都睡少了2小时。最近我看到一篇文章，他说你的时间花在哪里，你的成就就在哪里。如果你将时间用来喝酒，就成就了酒量咯。如果你将时间用来抱怨，你就是个怨妇咯。将时间摆在自己块面上面，你就变成靓女了。将时间放在养生上面，就成就了健康的身体。将时间用来挑剔，就成就了黑薄；将时间用来学习，就成就了智慧；将时间用在家庭，就成就了亲情；将时间用来提升自己，就成就了自己的梦想。时间本身是中立的，只是我们怎样去用和怎样选，选择也都没有对错，只是结果不同。你又选择将你的时间用在什么地方呢？ 忘掉了何时候 为何不肯？我没法放弃认真，曾望却极平凡的天真，留在雾里扎魂，仍然肯。就算天决定偏生那位天才，仍然为喜欢的工作喝彩。就算天跌下来，仍想信未来，原因很简单，我喜爱。能看到做到，令我找到我，令我身坚强，没有顽强错，迈向那如水高低不退的境界，完全因心中有火。从更好做好，令我喜欢我，令我信天意，没有留难我，在这一场内心惊心开心经过，能够笑出辛苦过，当然忘我。 我是林慧，每朝见到心爱的人笑，全日都会满足100分啊。 时间嚟到朝早6:21啊，室外气温系27度嘅，咁啊相对湿度咧就系90%啊，继续听紧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喺一个滂沱大雨嘅晚上，有一对嘅老夫妇走到入去一间旅馆嘅大厅，想要住宿一晚，无奈饭店嘅夜班服务生就话到啦，唉。真系唔好意思啊！今日嘅房间一早咧都俾朝头早嚟开会嘅团体全部订晒。不过见到出边风大雨大，似乎都真系几难再揾其他嘅地方居住。呢位年轻人好有诚意咁提出一个建议，佢就话到啦：啊，有一间房虽然唔系豪华嘅套房，不过咧其实都几干净噶。因为我咧就要当班，所以咧嗰间房原本就我爱嚟休息嘅，咁啊而家就唔使用噶，不如等你哋两个入去入住先啦。呢对老夫妇大方接受咗佢嘅建议，咁啊亦都咧就系为造成不便咧，向呢一个服务生致歉。第二日啦，咁啊呢对夫妇咧就去埋单 check out 啦。啊呢个服务生咧仍然系寻日夜晚嗰、那个。翻夜间噶嘛，未走啊！咁于是乎佢就话到啦，其实咧呢一间房咧，并唔系我哋嘅客房嚟噶，所以其实我都收唔到你钱噶。最紧要咧就系你哋两个寻日夜晚都可以咧就系有一觉好瞓，今日精精神神又再去翻工。呢个老先生点点头就话到啦，呢一间嘅旅馆嘅老板。梦寐以求的员工似乎就是你，如果第日我可以为了你起一间旅馆，不知道你会不会过来翻工呢？几年之后，这位年轻人真的收到一封的挂号信，信里面讲回昨日夜晚当日夜晚发生的一件事，并且包含了一张的请柬和一张去来回纽约的机票，邀请他纽约一游。抵达了曼克顿区之后，服务生去到第五街、第34街，在这个路口上面，他就见到一栋很漂亮很漂亮的大厦。这位老先生带他行，他就说到了，这一间的酒店就是我为了你而起，因为我发觉一间好的酒店要有一个好的服务员才可以将它管理得很好。这个服务生莫名其妙，他说你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条件，为什么要选我啊？这位老先生他自己就说到，我的名字叫做威廉阿斯特，我没有任何的条件的，只不过是因为我认为一间好的酒店是需要有好的员工才可以将它好好的营运，真是这么简单。我希望这间酒店经过你的打理之后可以成为世界级的酒店。这间酒店就是位于纽约非常之出名，是1931年已经启用的华尔道夫集饭店。 每一个人，我哋成日都会喺度话到自己怀才不遇，又或者我仲未遇到我嘅贵人。你有冇谂过，其实你自己就系你自己本人嘅贵人呢？成功成日都会话到机会系俾准备好嘅人，呢啲嘅机会可能系上天赐落嚟。你有冇谂过，其实呢啲机会一直都喺你身边。当你准备好嘅时候，当你有足够嘅工具同埋心智，你先至可以见得到，先至可以拎得佢上嚟。记住啊，贵人其实一直都喺我哋身边。当我哋准备好嘅时候，佢就会出现帮助我哋噶啦。早上的6:29，一首歌曲的怪物啊，听听新闻假报回来，继续二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 每朝起身还是很累，怎么办呢？ 听晨光第一线啦，可以给到你正能量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00-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不使日日听的？ 如果你听过喜欢，欢迎你日日都听。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或者叫我芭比都得。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河南各地受暴雨引发的水灾影响未消退，

运动选手用血汗换取超越自己的方法。换音乐鼓动热血，全力在运动场上较劲。星期日下周四至五，天空海阔白云图，东京奥运应援歌音乐站。 把握历史脉搏，认识百年中国。 世纪长征系列活动筹委会紫荆杂志社主办， 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教科部、教育局、民政事务局、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全力支持， 香港电台全力推动，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世纪长征中国近现代史图片进校园进社区系列展览启动礼 K1921 电影招待会，7月23号下午3:45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星影会隆重举行，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港台电视32现场直播。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很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3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没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的可以救回一条命和一家人的幸福。爱自己，爱家人，高空工作要安全。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翻到嚟6:37嘅时间啦，白元浩打俾你。今日朝头早晨光第一线入边打电话俾林慧芭比，你好啊！ 早晨啊，白元浩。 早晨啊，咁啊，出边嘅天气系咪都几好咧？因为我翻工嘅时候，头先喺节目都有讲过，我见到好多星星喺个天上边，咁啊，都应该系冇乜云啦， 见唔到星星啦。 系啦，因为而家都天光啦。 系啊，暂时就叫做冇落雨咯。咁如果对比翻早两日嘅天气嚟讲咧，今日呢个钟数出门口尚算 OK 嘅。 嗯，咁啊好啦吓，咁啊天气好啊，个人都心情好啊。 系啊，同埋咧，我觉得咧朝头早咧梳洗嘅时候咧，我自己有习惯咧，我就中意望下自己嘅当日个样精唔精神啊。 嗯， 或者会唔会即系啲皮肤上面咧，有啲咩问题？有时女士真系会噶嘛，你洗面嗰下咧会摸多两下块面，即系会唔会有啲暗粒啊，或者干咗啊？ 嗯、 因为而家夏天咧开冷气咧，咁其实都真系会有时觉得啲皮肤咧系同冬天嘅时候个状态好唔一样嘅。 嗯， 嗱我自己咧属于干嘅皮肤嘅，咁我好记得咧我细个嘅时候咧。因为夏天呢通常屋企最喜欢就是吃这个西瓜啦、 啊、 我妈咪就会留一些西瓜皮呢，然后就跟我讲了，她说哎呀西瓜皮呢很好的，可以拿来洗面的，还有、哦、她说有一种保养的功效，这个是我小的时候、啊、我妈咪跟我讲的。 喂，不是，我也听过啊，我以前呢即你也知道我有很多亲戚在印尼的嘛，那些表哥、嗯、表姐呢成日吃完这个西瓜之后呢，他们就会拿个西瓜皮呢在个在个厕所的星盘或者洗手盘上面，是因为死捽烂捽自己块面的。 我想问下你， 好笑他们跟我说，我说这么大我不试啊，因为呢因为呢印尼那些地方呢，其实他们那些洗手的地方就 不是一定在个厕所，其实客厅他们都有 个洗手盘在那里，就是等大家，因为他们用手吃饭嘛，吃完饭之后呢、嗯、就可以即刻去到洗手的，所以呢他们就在那个洗手盘那里死捽烂捽自己的块面。我心想现在不是一样 豆皮系咪先？ 嗱，我想话咧，我细个咧都有真系有试过嘅，但我嗰阵时咧就是、因为我自己本身唔系咁中意食西瓜，咁我唯一一个咧聚喺佢哋个餐台嘅目的咧，就系、是、等我妈咪咧就系、是、将个西瓜皮切咗出嚟先，咁、 啊、 剩翻个西瓜肉咧就即系屋企人自己食啦咁。咁我咧就会真系学你话斋咧，同你头先啲亲戚一样啦。就係攞塊西瓜皮咧喺個面嗰度咧就輕輕咁樣捽啦，嗱、 啊、 我都好小心嘅，因為我唔知捽多幾下會發生咩事啊嘛。 咁斷估都唔會有啲咩事嘅，都係西瓜皮嚟嘅啫。 但係咧，我咧即係捽完之後咧，我覺得係冰涼嘅，因為咁嗰塊果皮的而且確係都涼涼地嘅， 係真係冰涼嘅，係。 系啦，咁系舒服嘅。咁跟住咧，但系咧，我最近睇到咧，有啲报道咧，就教人哋咧话咧，用啲唔同嘅食材啦，或者系一啲植物咧，就系、是、尝试去睇下可唔可以去暗疮、哦。咁其中呢一个咧，就系、是、话用西瓜皮呢一个 item 咧，我就觉得咦熟口熟面咁、哦、样啦。咁但系咧，佢个用法咧，同我哋即系头先讲话捽咧，就有少少唔同嘅。 起势系咁去捽啊，捽啊，捽老泥咁捽啊。 人哋咧就唔系捽，即系我哋个概念咧就系觉得，应该要系咁擦晒面，好似你擦背咁样咧，咁先有效啦。因为你觉得嗰块嘢好似干蒸蒸，同埋摆一阵面都冇乜水分噶啦。咁但系咧，原来人哋话咧系真系攞嚟敷嘅，即系好似啲女士敷青瓜咁，系唔使捽嘅。 哦，即系搭落块面嗰度咁就得噶啦。 系啦，因为咧佢的而且确咧系有呢一个消炎解毒嘅作用嘅、 哦， 但系咧由于佢都系一个天然嘅食材啦，咁、啊、佢照计系冇防腐剂啦、 嗯， 就算有防腐剂，应该都落唔到块皮度啦。 咁、啊、 其实佢嘅效果系好有限嘅，同埋咧当佢一放得耐咗，嗱，我谂我哋咧都算好啲嘅，因为我哋头先嘅描述咧就系话，佢切完出嚟之后，我哋就即刻拎块皮去捽啊嘛。 啊 但系一旦咧，如果你系切咗出嚟，然之后你可能话储埋一次过先攞嚟敷啊嗰啲咧，咁其实咧反而系可能会有反效果嘅。 嗯， 因为始终佢都系食物啦，咁佢摆耐咗咧，都会有机会滋生咗啲细菌啊，甚至乎系发毛等等啦。吓，系啦，咁所以就千祈要小心啦。咁、但系我想讲咧，除咗我见到西瓜皮之外咧，另外一样嘢咧，我见到咧系我谂大家都会有少少误解嘅咧，就系咧。我以前成日听人哋讲话咧，用牛奶嚟到洗面啦，或者系呢一个冲凉嘅。 啊，有啊有，有个人我同你都识噶，成日用牛奶冲凉，好中意用牛奶冲凉噶。 系咩？ 系啊，哆啦 A 梦入边个静怡啊，阿静香啊，而家叫做。 系啊，而家叫静香，好出埋我哋自己年纪至得噶。 系啊，佢成日用牛奶冲凉啊。 我想话原来咧系唔得噶。 系咩？成日话又话滑一滑嘅，搲一搲咁样嘅。 嗱，因为咧，原来牛奶咧，如果你即系攞嚟洗面嘅话咧，佢容易咧系会造成呢个毛囊嘅阻塞啊！我估系因为佢啲分子其实牛奶都系比水对比嚟讲系比较结噶嘛。 嗯。 咁同埋咧，因为咧佢始终除非你真系洗得好干净，嗱，我唔知道阿静香咧系咪冲完嗰个牛奶浴之后咧，再过翻 过水啊？ 系啊，其实系咪即系再冲多次水？因为如果唔系咧，反而系会造成咗呢个毛囊阻塞咧。嗱，如果洗面嘅话咧。就会即系喺个鼻嗰啲位置嗰啲 T 字位咧、 啊， 原来咧会搞到你生黑头同埋粉刺嘅。 哦，唔怪之佢次次冲凉冲咁耐啦，你谂下， 其实可能佢过多两次水。 系啦，佢又要过水，过完水之后你又发觉，因为浸得太耐啲皮又潮，跟住自己又惊啦，跟住又走去浸多次牛奶，跟住又发觉喂唔系越嚟越潮咁样，又过水啊又浸咁样，就系因为佢冲凉冲得咁耐啊。所以大雄揾佢嘅时候，咪成日容易见到佢冲凉咯，阴公。 因为见亲佢都系冲凉啊嘛。 咪系咯， 边有得凉冲？装佢嘅， 就系咁咯。 我见到一个最吊诡嘅地方咧，就系咧，原来咧佢话咧有人用蒜头嚟到敷面嘅。 吓，唔系嘛？ 嗱，呢一个咧系我见到咁多个食材当中咧，我觉得都几少见嘅，因为咧即系蒜头俾我个感觉就系佢本身系好大阵味啦，即系如果你食嘅话，嗰阵味会残留喺你个口腔度好耐啦。咁、 啊、 但系咧，啲人就话啦，嗱呢个系医生讲噶，医生就话咧，因为蒜头本身系有呢个杀菌嘅成分啦，同、埋原来咧佢系可以去角质嘅， 系咩？ 系啊，所以咧，如果你将个蒜头咧切成系粒啦，甚至乎系薄片咧，轻轻咁样喺嗰啲有炎症嘅地方啊，又或者系有暗疮嘅地方咧，就系、是、敷下佢嘅话咧，即系当然敷一阵啦，只能够。咁佢话咧，其实系OK 嘅，系真系有呢一个预防暗疮嘅功效嘅。 哦，去焗汁，我会试下啦，呢个我试下。 你咪觉得好搞笑，即系讲嗰两个普通人都会用嘅方法，原来系唔得嘅。但系跟住讲呢个咧，你好似觉得惊惊地，咪真系得嘅咧？但系医生又话得嘅喎。 我就系谂，可能大家行路行得辛苦啊，只脚都好多角质啊，唔知道船头可唔可以帮手啫。 系啊，嗱，我就觉得咧，呢啲方法咧，即系虽然都系医生建议啦，但系因为每个人嗰个皮肤状态唔同啦，同埋你可能对嗰个食物嘅敏感程度都唔一样啦。啲人成日都话教你噶嘛，如果你要试一样嘢咧，你喺试上面之前咧，最好试下嗰啲咩脚脚踭啊， 系啊， 手踭嗰啲咧，嗰啲最鞋嗰啲位。 系啊，如果嗰啲都可以搲一搲咧，咁即系代表喂呢、這个方法得啊 系啦，系啦，系啦。不过天然食材，我觉得都唔难揾嘅。如果真系有呢个探究之心嘅咧，就可以试下咯。不过真系试下啲即系试完都冇乜嘢嗰啲地方，啲皮厚啲嗰啲咧，嗰啲位 O K。 啱啊！呢个世界好多人面皮厚，直接试落块面都得噶。好啦，讲住咁多先啦，唔该晒 Barbie， 转头见。 拜拜。 晨光百科。 好啦，出边27度嘅气温啊，朝早6:46啦。天气转化得很快嘅，咁啊季节嘅划分是点嘅咧？香港季节嘅划分就要睇下地理啦。香港位于亚热带啦，一年入边亦都有唔同嘅气候特征嘅，例如1月2日较为冻啦，7、8月啊较为热啦，6至8月啊较为多雨水，11、12月啊较为干燥同埋云量较少嘅。目前天文台咧就用咗叫做气象季节去到划分四季噶，并且咧就会提供埋啊，即系季节嘅气候资料分析同埋呢一个气候嘅服务。范围就包括咧就系季节嘅预测啊、趋势分析啊、排名计算、气候变化等等。利用气象季节嘅优点咧，就系每一年嘅季节长度同埋季节开始嘅时间咧，其实大致咧系不变嘅。喺研究分析同埋结果比较同埋服务产品发展上面咧，就较为方便嘅。简单啲嚟讲啊，除咗气象季节之外，一啲研究人员同埋气象机构咧，亦都会以不同气象嘅要素嘅指标划分四季嘅。香港暂时睇到啲指标咧，好彩啊！我哋仲有四季嘅，因为成日都话，其实唔系好觉得咧，这个叫做春天啊，同埋秋天嘅存在，其实都系有嘅。根据数据方面，我哋都系见得到嘅。虽然咧都系越嚟越唔同噶啦吓，咁啊世界的而且确在变嘅，唔系净系香港，全世界嘅气候咧都有好多嘅改变嘅。咁啊，所以咧，我哋知道季节嘅划分之后咧，就可以更加容易咧就理解自己住嘅地方噶啦。你又会唔会关心下自己住嘅地方嘅气候咧？而家27度啊！ 总说到肯定破浪，时时也好。UNI 宜兰食雪糕 ，UNI 士林吃地道 ，Let's go 双腿似跳战舞。留在这一天，想跟你到中途，在那车厢深呼吸，互相拥抱。 我自己咧就中意喺冬天嘅时候都食雪糕嘅，唔知道你又中唔中意啦吓？宜兰食雪糕，佢哋系 R O O T。 我系林慧，朝早无论系俾屋企人叫醒，还是系叫醒屋企人，我都会笑一笑，因为呢件其实系幸福嘅事。 晨光第一线 K O L 系列。 早晨啊，海！ 早晨，早晨！ 叫得你出嚟啊，梗系讲下啲同衫啊、扮靓有关嘅嘢啦， 一齐倾下。 喂，我知道咧，好多朋友咧都中意买新衫嘅，人人都中意扮靓噶嘛。但系咧，对于啲新衫买咗翻屋企之后嘅处理方法咧，真系人人都唔一样噶。 啱啊，其实就我谂最第一步咧，大家会谂嘅咧就系、是、究竟我买咗件新衫翻去咧，要唔要洗过先着咧？咁 Barbie 你有冇呢一个习惯噶？其实 嗱，好坦白讲咧，我以前咧即系疫情之前咧，我其实咧、未必件件新衫都会洗嘅，因为咧我硬系觉得咧嗱，一来人哋可能帮你烫到靓靓咁样啦，我又走去洗咗佢；二来咧、硬系觉得洗完之后咧，嗰阵嘅布料啊，同埋成件衫嗰个嘅感觉咧，好似都唔同咗咁样嘅。 嗯，咁咧你都算系几大部分嘅人，因为咧根据一个即系我都系睇过一啲时装杂志啦，咁样一个嘅统计啦，即系都唔好问翻我嗰个统计边度做嘅，总之就立过啦咁样。其实咧呢、這个统计咧，佢就做咗都超过10,000人，大概11,000多人嘅咁样。咁原来咧当中咧就系、是。大概有22% 左右嘅人啦，就係、是、買咗嘅衫翻嚟咧，佢哋就會洗過先至著。大部分嘅人咧，其實咧都係好似你咁樣啦，即係可能會考慮一下啦，睇下件衫係咩質地啦，係咪貼身衫啦。如果鬆身嘅，可能你都傾向唔洗就著咗先啦咁樣。咁、而斬釘切鐵就係話我洗過先會著咧，大概係得8% 嘅啫。系啦，咁即系因件衫而异嘅人咧，其实都系比较多噶。咁我觉得都几得意。其实究竟买咗件新衫翻嚟，需唔需要洗过先着咧？咁可能我提供一啲即系冷知识俾大家啦，讲下其实一件衫咧，究竟成个嘅工序大概会经历过件衫由佢即系布料开始到我哋真系买咗件衫，经历过啲咩过程，大家就可以衡量下咧，究竟你买件新衫翻去。要唔要洗过先着啦？ 我有啲不祥嘅预感啊 吓嗱，又唔好咁讲，即系觉得最终都真系因人而异嘅咁样啦。即系我哋因为必须要即系明白咧，就系每间工厂其实佢生产嘅环境咧都系唔同。其实净系呢一样嘢咧，都已经会影响到咧，即系究竟件衫你需唔需要快洗过？我哋而家再讲个工厂环境啦。咁 好， 你一件衫咧，你必须有布料，你先可以车成一件衫噶嘛？啱唔啱？系啦，其实布料咧，我哋有时会谂，如果我买白色衫，咪就系最稳阵咯。咪唔使洗咯，因为最天然嘅颜色啊嘛，白色应该系冇染过嘅就冇问题啦。咁如果有呢一种谂法，你觉得系啱唔啱咧？其实 我觉得唔关事，我以为你系话白色如果污糟咗嘅话会容易啲睇到啫。 系啦，咁你又啱喎。其实咧，白色衫咧。真係冇諗到佢真係咁單純。當然佢著出嚟嘅感覺係單純，但係喺布料方面咧，其實咧白色衫咧都係會經過漂染噶。因為本身咧其實咧譬如 cotton 先為例啦，其實一般嘅衫都會有 cotton 呢一種質地啦，都會由棉花呢一種嘅物料嚟到製成嘅。棉花其實咧佢原始嘅顏色咧其實唔係純白色噶。本身其實棉花嘅顏色咧係有啲好似杯牙咧偏少少啡啡地色咁樣嘅顏色嘅、 即係黃黃啡啡咁樣。 係啦，黃黃啡啡咁樣嘅呢、這個就本身就係棉花呢一種棉料質地最原始嘅顏色嚟嘅。如果佢真係做一件白色嘅衫咧，其實都係要經過染料啦，去上色啦，經過一啲嘅漂染嘅過程。然後就要 depend 睇下你話我想漂出嚟嗰件衫咧，究竟就係話土白色、米白色。象牙白，所以我哋就系话有时白色衫咧都会有好多唔同嘅嗰、那个色谱，都会有唔同嘅白色会出现咗，其实都系漂染翻嚟嘅。所以我哋就会注意到就 系 话本身衫，即系我都唔好讲话白色啦。其实你谂下，譬如我系一件彩蓝色嘅衫啦，一件灰色嘅衫啦，一件橙色嘅衫啦，咁样先算，你就可想而知，其实佢中间需要嗰个染料其实有需要几多啦。而佢用嗰個染料究竟係啲乜嘢嘅成分呢，咁都要即係我哋未必會知道咁清楚啦。咁呢個已經係即係第一個諗法，就係以你聽完第一已經會諗到究竟件衫需唔需要洗過先著啦，係咪啊？ 但係唔係喎，我反而喺度諗喎。咁既然之前如果啲人唔洗都冇事，係咪即係冇所謂咧？ 冇錯，其實咧即係喺嗰個製作嘅過程當中咧，另外一個考慮咧就係、是。究竟佢出厂之前本身有冇洗过件衫？ 系 有啲衫咧，佢出厂之前咧，即而且确佢系会洗咗，经过一啲工序去清洁过、清理过佢先出厂嘅。咁如果你件衫真系经过呢一个嘅工序嘅时候咧，我自己嚟讲啊，即系我自己咧，其实我都会觉得啊，可能我就会着得比较安心一啲。系啦，所以有句说话叫一分钱一分货啦，或者系本身你买开嗰个牌子嘅衫，究竟系咪一个可靠？佢会唔会经过？洗水呢一个嘅工序嘅，如果问到嘅话，可能你都会即系考虑嘅时候咧，你都会即系可能安心少少啊，或者我本身我自己真系比较难嘅，我就好多时候其实我都系唔洗过我就着嘅， 系 系啦，因为我本人嚟讲咧，即系我系一来懒啦，二来我觉得我自己嘅皮肤比较粗糙啊， 即系唔会话好敏感或者掂到啲污糟，即刻有啲咩事。 我唔系肌肤娇嫩嗰啲人嚟噶，我觉得我嘅抵抗力比较好一啲，咁我就唔理噶啦，我就懒，同埋我系一个咧贪快嘅人嚟噶，我觉得买咗好心急要着嘅时候咧，我就有阵时我都唔会理噶啦，咁样啦。咁但系当然，如果你话你皮肤系比较敏感一啲嘅时候咧，真系要细心考虑过系咪要洗啦，因为真系出厂嘅时候，佢未必会帮你洗过件衫咧，就已经包装噶啦。 我都有听过咧，我以前有个朋友系即系都要做啲时装批发咁样啦。佢话去人哋睇嗰啲厂咧，哇，真系周地劈噶，你真系屋企唔洗翻一次先着啊咁。 冇错，嗱，佢即系制衣嘅过程一定系周地都系布噶啦。 嗯， 而佢裁完好件衫，佢车完好件衫咧，都会系周地劈咁制噶啦，咁样。咁、所以就话究竟佢喺制成之后，佢究竟有冇一个经过一个洗漱嘅工序先至包装咧？咁呢个我哋好多时真系不得而知噶。 系， 你可以 assume 佢有，你亦都可以 assume 佢系冇啦。咁呢个真系自己去考量啦。 嗯。 咁同埋我哋即系 wind back 翻少少啦，就系、是、我哋会发觉咧，其实好多时候嗰啲衫咧，佢喺裁布嘅时候，其实会好多唔同嘅一啲嘅布碎啊、物料啊、棉碎啊，其实咧都会残留咗喺件衫上面噶。 嗯。 好多时又系啦，嗰句啦，如果你本身咧对一啲嘅物料会比较敏感啦，呢啲残留嘅碎料咧，其实可能都会令到你嘅感觉啊、肌肤咧会唔系好舒服嘅。 嗯， 如果你系咁嘅情况嘅话咧，可能其实你都系经过一个洗嘅程序翻嚟屋企，唔好烂啊，洗一洗佢，先至着上身咧，对你嚟讲可能就会比较适合一啲啦。 系，嗯。 然后最后仲有一个工序啦，就系话必须要留意嘅咧，就系即使去到包装嘅时候咧，佢成个一件成衣嘅制作过程，由佢裁布啦、车啦，跟住就可能系剪线头啦。嗱，其实剪线头呢个工序系唔一定噶吓， 嗯， 即系据闻啦，即系我知道韩国嘅批发时装咧，佢以前咧真系会有专人去剪线头，同埋清理啲布碎噶。但系咧，当佢哋咧真系个生意越做越好咧，越做越大嘅时候咧，因为要快啊， 嗯， 接嘅订单多啊嘛，咁佢哋快出货咧，其实已经冇一个叫剪线头嘅工序噶， 嗯， 成个嘅工序咧，其实都会经过好多人手去处理。even、就系话件衫出厂物流。件衫运输到嚟香港，去到间铺头，其实都会经过好多人。咁而家疫情嘅关系啦，咁其实经过咁多人手咧，可能大家真系会洗过先着，你就会比较安心一啲嘅。 系啊，所以咧，我真系噶呢一个咧新衫即刻攞去洗嘅习惯咧，系真系由疫情开始咧，我先至建立嘅啫。 系啊，大家其实喺嗰个卫生嗰个认知啊，嗰、那个习惯嘅建立咧，其实真系嗰个疫情咧。开始我自己都是这样的。咁、好啦，如果即係阿 Barbie 我哋讲到话洗件衫呢，咁可以点样洗呢？咁如果你话我一开始我买件新衫返嚟，我唔想即刻就落洗衣粉啊、洗衣液去洗啊，咁可以点样处理呢？咁有一个呢比较传统古老呢妈咪遗留落嚟嘅洗衣方法，大家可以借镜一下嘅、就係呢加盐啊。吓、啊、係啊，因为呢原来呢我哋好多时买呢件衫翻嚟咧，会闻到佢有啲异味嘅、 嗯， 所以异味其实有机会就系本身个染料嘅异味啦、 嗯， 或者就系啲甲醛嘅成分。 系， 咁但系你话听到甲醛，大家都好紧张、好惊啊咁样。 嗯、 但系甲醛咧，其实佢系可以溶于水入边嘅。 啊， 所以如果我哋用水洗啦，或者系加少少嘅盐水啦，除咗可以有嗰个嘅洁净嘅效果啦，其实本身盐咧亦都系可以有一个防止佢甩色嘅效果嘅嘅、功效喺度。 系。 所以媽媽嗰啲傳統智慧咧，我哋就必須要即係記住啦，或者我哋即係慢慢去承傳落去。 嗯， 可以真係試下買件新衫翻嚟啦。我真係唔想一嘢就加即係洗衣劑落去啊咁樣，因為其實洗衣劑都係啲 chemical 嘢啦咁樣。 嗯， 用啲最傳統，可能用食鹽，即係我哋煮飯嗰啲食鹽咧就足夠噶啦。你打曬鹽落去，浸一浸水，洗乾淨佢，然後晾翻佢啦。其實晾乾佢啦，太陽曬啦，然後晾喺啲通風嘅地方咧，都係有一個即係幾有見效嘅。清洁衫嘅效果喺度噶， 嗯，所以咧，即系如果大家又想保障自己嘅安全，同埋咧想着得舒舒服服，自己嘅心安理得啲、就可以试下海今朝早讲呢个用盐洗下啲衫嘅方法啦。 系啦，希望一个少少嘅冷知识加埋我妈咪嗰啲传统智慧可以帮到大家啦。 佢即将成为咗呢个环节嘅小传统智慧，阿海嘅传统智慧，盐洗新衫。 系啊，我哋要不停咁样谂翻我妈究竟教过我啲乜嘢咧，咁样然后再同大家分享啦。 好啦，今朝早唔该晒海， 唔该晒。 啊、用盐去到洗衫，其实我听我阿妈都讲过系可以用盐去到洗衫嘅。嗱，27度嘅气温啊吓，咁啊好快脆就会去到早上嘅7点钟噶啦。咁啊转头新闻简报翻嚟之后咧，分途广播噶啦。咁啊普通话图有音乐早点，晨光第一线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陪住你去到早上嘅10点钟啊！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

今日我就估唔会，睇下估唔估得中噶啦，唔会啲咩咧？嗱，晨光第一线嘅晨光交通天文台咁啊，直播室入边咧有白权浩小白喺度啦，咁啊亦都有 Didi 喺度，早晨， 早晨啊，小白， 系我估唔会塞车， 中。 梗係啦， 好開心啊！唔塞車係咪啊？咁樣咧，今朝早咧都見到陽光普照啦，好似 係啊， 好落雨啊，真係好開心嘅，都開心啲嘅。 係我今日朝頭早翻工嘅時候，仲見到星星喺個天空嗰度添。 係啊， 係啊，不過而家就光曬啦個天，咁唔知雲點 一係 啦，一陣間問下 O 啦嚇天氣方面。 詳細嘅天氣情況問下 O 啦。咁我講翻交通啦，交通都幾好㗎嚇。咁啊咁多條隧道路面全部都係正常嘅，咁只係咧有一個緊急維修工程咧就啱啱開翻㗎，喺青沙公路去九龍方。方向啦，近住八号货柜码头对出嘅中线咧就已经解封啦。咁啊，揸车朋友可以行翻呢一段路啦，就系咁多啦。 诶、哎，咁啊，所以出边咧交通啊路路畅通。 系啊，冇乜特别事都 OK 嘅。 咁啊好啦吓，好啦，咁啊天气方面咧要问一问阿 O 喺出边点啊？唔该晒 Didi 先，唔该晒。咁啊天气方面啦 ，O 点啊？ 喂，小白听唔听到啊？ 听到好清楚啊，把声好靓啊！ 嗱，聲啊靚，天氣都靚啊，心情都要靚啊，藍天白雲咧，今日都睇得到啊嚇，睇到，喂，今日終於有久違咗嘅藍天白雲， 哦，正啊正啊，喂，藍天藍天多定係白雲多啊？而家係 兩樣一半一半，哈符哈符咁樣啦，咁啊又未至於好曬嘅，所以睇個温度咧。是熱了一些但是未至於超級熱啦。咁絕對是做運動的好時機啊，因為呢昨晚黑呢自己都在想啦，啊，好像有幾日冇落街跑步㗎喎，冇即係叫做舉下嘢啊，乜都冇做喎，攤咗喺屋企喎咁樣。咁即刻喺度諗啦，或者即刻睇一睇天氣嘅情況啦，我，哦，原來今朝都許可可以呢啊俾自己呢散下步啊，或者呢即係跑兩個圈咁啊，令自己咧出一身汗啦。嗱，所以咧今日都真係啱喎。即係頭先我哋講話，中意做運動嘅朋友咧，絕對係絕佳嘅時機啊！嚇，喺早上嗰度做。今日喺廣播度咧，我自己目測咧已經咧經過咗三四個跑手啦嚇。咁，當然佢都係做運動嘅朋友啫，即係跑手呢個字係一個尊稱嚟嘅。咁啊，有啲姐姐亦都有遛狗啦，咁啊放下狗仔啦，哇，那個感覺同埋個景緻咧～好似好放假咁樣喎， 咁啊好啦， 係啊，咁啊有一種輕鬆嘅感覺啦，咁希望大家即係好嘅天氣啊，配合好嘅心情， 啊， 今日都精精神神啦，因為已經嚟到禮拜四啦， 禮拜四啊，不過廣播道跑步咧，其實你用跑手就真係啱啊，因為真係好辛苦嘅跑廣播道。 是啊，上車那一段呢特別都好係下嘅，咁啊落翻車即係去翻舊時亞視嗰個位啦，U 翻落嚟又會舒服啲啦，咁其實廣播道咧來回跑三個圈咧，你都會爆到汗噶啦，一定 係啊， 都係緊局嚟嘅。咁希望今朝咧，大家咧即係如果你做運動就要跑啦，如果係翻工嘅話咧，就唔好跑住翻工啦，啲時間預得鬆少少，咁就無往而不利啦。詳細天氣交翻俾小白啦，唔該曬你， 唔該曬 O。咁啊，出邊嘅天氣聽下 O 講啊，熱熱地啦。咁啊，所以如果大家出去嘅時候又諗住即係話翻工嘅時候真係熱熱地嘅時候咧，咁啊，即係攞多幾件衫換一換啊，特別咧要喺户外工作嘅朋友啊，如果真係成日曬住嘅話啦，咁啊出汗出得多。换多几件衫咧，唔系话净系仪表嘅问题，个人咧都会咧就系精神啲啊，即系成日爽嘅感觉啊嘛，唔使成日你俾啲汗黐住啊吓。咁啊，详细嘅天气方面啊，都唔系好长嘅啫吓，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啊有骤雨，最高嘅气温啊大概32度，吹微风。展望啊，未来两三日天气咧都系酷热嘅，以及咧有烟霞，咁啊亦都有几阵嘅骤雨。咁啊，而家室外气温咧就27度，相对湿度咧就89%嘅。咁啊，时间咧就嚟到早上嘅7:12啦，咁啊，见到天文台嘅未来九日天气预示方面咧，哇，见到有几日啦，都系个太阳大一大咧，去到晒住落嚟啊，咁啊，似乎咧即系台风过后雨都落完啦，咁啊有几日咧就晒住我哋嘅，咁啊，但系晒完之后咧又会有翻少少嘅微雨啦，咁都啱嘅，咁啊，始终七八月嘅时候啦，头先晨光百科都讲啊，系应该有啲嘅天气咧系会落下雨啊，咁样先至叫正常嘅。时间嚟到早上嘅7:12啦。咁啊，先听听今天早上嘅晨光大学啦。 晨光大学， 早晨 ，Jerry。 早晨 ，Bobby。早晨，早晨。 喂 ，Jerry 啊，我发觉咧，我哋上个礼拜讲嘅一个题目咧，都几贴近我哋嘅生活噶。其实人人都会遇过，真系。 我上个礼拜讲过啲咩啊？死火啦！ 我记得就系 勤力就是你心目中要的指标。 好闷啊，不要成日讲这些啊，这些日日都对住啊，即是日日都在鞭策紧人哋，鞭策紧自己，不要讲这些闷的东西啦，讲些生活啲噶啦， 生活啲啊，好啊，讲啲贴身啲噶啦。嗱，我觉得咧，人咧系一种都中意群居嘅生物嚟嘅。嗱，当然有啲人中意独处啦。 系，例如我啦。 吓，你系中意独处，但你都唔系独居嘅。 唔系咁，我其实我太太听紧，唔好乱讲嘅。系，我比较独家村啲嗰类型人嚟嘅。啊，冇乜必要，我其实我真系唔出街嗰啲嘅。 嗯。 逢礼拜六日我都喺屋企嘅。 系。 嗱，夜晚我都系翻屋企食饭嗰啲 friend 嚟嘅。系啦， 咁你系黐家啫。 我系懒出街，因为已经成日都出街。 嗱，我突然之间咧突发奇想嘅啫，我谂紧咧人咧通常咩性格嘅人咧就会唔可以话招惹啦，招来一啲乜嘢性格嘅朋友啦。即系你知喺呢个群体里边系咁噶嘛，即系一堆堆咁噶嘛。即 系 譬如啊，静嗰堆中意同静嗰堆玩嘅。可能中意热闹嗰堆，或者中意去 party 嗰堆，又中意同啲中意 party 嘅人一齐，所谓叫做埋堆，可唔可以叫埋堆啦？呢一种 我头先你讲嗰你形容嘅时候咧，我就谂起嗰句形容词叫做物以类聚，人以群生， 系 OK。咁呢个可能好多四十岁留下嘅人未听过， 唔知咩意思啊？ 系啦，唔知我噏乜啦啊！如果纯粹字面计，你讲埋堆我岌头嘅认同嘅，但系我活咗咁多年咧，我发觉咗有好多我哋香港人用嘅词汇或者讲苦话，啲人会觉得有少少负面嘅，或者唔系一个好正面嘅形容词。咁我当然我唔赞成啦。咁其实埋堆只系一个行为嚟嘅啫嘛，一个举措嚟嘅啫嘛。咁但系一阵可以讲深少少嘅。 系咪因为你觉得有埋堆就有排斥咧？ 我会觉得会有部分嘅人觉得你埋堆，你系有啲心计，有啲目的。有啲机心添，甚至乎，即系你唔系话真系完全为咗想结交你呢位朋友而嚟结交朋友，你嚟结交呢位朋友或者你 join 呢个群组嘅朋友，你系有啲目的嘅咁样，咁所以我会觉得有啲人会形成咗觉得，咦你埋堆啫嘛，你都系为咗点点点啫嘛，咁但系我个人我唔认同嘅，当然可能好多人都未必系咁样谂啦，咁 which is good 系好事嚟嘅。咁首先要讲个行为先咯，咁埋堆好正常㗎嘛。嗱唔好计我呢一个独家村，或者唔好计有啲唔系好鍾意群体活动嘅朋友囉。咁我举例，如果我譬如我鍾意我都有㗎，我鍾意弹 ukulele 嗰啲小夏威夷小吉他呢，咁系咪好正常，你如果真系鍾意嘅话，你会搵埋三几个或者三成群一个 ukulele 嘅群组，一齐弹下研究下，喂咩歌好弹啊，有啲咩歌其实你以为好难弹，其实好易弹㗎，就有另外一个谱架，咁有啲人鍾意按住个 ukulele 去唱歌，咁你呢啲其实都系埋堆 㗎， 兴趣群组其实都系埋堆，咁你咦呢啲咪叫做冇目的咯？有目的，点解冇目的啊？ 就系想一齐研习呢个 ukulele 啦。 系咯，你去寻你嘅呢个叫做寻欢啊！喺呢一个音乐世界嗰度，喺呢个乐器世界度，你搵埋一班朋友一齐去开开心心、好欢乐咁度过，呢、个就系个目的嚟噶。 但系将呢个埋堆呢个定义套咗落去娱乐圈咧，可能因为即系多一啲商业价值啦，或者系多一啲利益啊，或者系机会啊等等嘅嘢啦，呢啲因素咧。好似令到人咧觉得可以有两个场景嘅，我是觉得，如果一个啱啱出道嘅艺人埋咗一个堆咧，就系一班哇，可能已经咧风生水起啦，即系有名有望有地位嘅艺人，咁呢个行为咪感觉上佢埋堆，咪好似好负面咁，即系好似觉得啊黐埋去咁样咯。 啊，头先我都系咁样讲，其实嗱，你呢个形容方法咧，其实好多同业界都有咁样。 系啊， 但我唔讲咩业界啦，好多业界都会有咁。 其 实 基本上，我觉得所有嘅职场。都有都唔 系啦，嗱咁我用两个angle 去形容啦。第一个 angle 咧就系、是、嗱，我唔讲新出道嘅人走去你形容嗰只叫做埋堆先，我讲大家都系业内入咗行一段时间嘅人，我哋会觉得咧同埋嗰个行业嘅人，大家容易沟通理解啊。我讲嘢你明咯，你讲嘢我又明咯，咁你特别系你当你去到你十几廿岁就话要刺激啫，去到三四五十岁嘅时候你开始要共鸣㗎啦嘛，即係人嗰个去到唔同年龄需要嘅唔同嘅要求，入咗行一段长时间之后你觉得其实冲击 我在我日常工作已经有了、 嗯、 我想有时有人嘘寒问暖，有时有人关心下大家有共鸣，咁其实这些都是埋堆的其中一个因素来的。咁、嗯、至于新人埋堆呢，其实我真的很坦白、嗯、我鼓励添啦，直情要。又是讲句啦，我又用返剛才 Ukulele 嚟做、嗯、你新学 Ukulele 嘅，你真係想哎呀，希望就算唔係表演呢都可以啊，唔知边个屋企人生日，我拎隻夏威夷小吉他出嚟弹奏返一曲，等我啲家人拍下手掌都好啊。咁你会想同咩人埋堆呢？ 梗係想同啲叻嘅人囉。 係啦，佢可以指点你，哦媽咪你想喺屋企人面前，我教你，其实Beyond 首真的爱你係可以用 Ukulele 弹咗出嚟㗎，到时你咪可以唱俾自己屋企人听囉，喺母亲节咁样举例啫，係咪？咁你一样係，所以你係新入喎，係咩？啲rock and roll 嘅歌都可以用 Ukulele 弹出嚟嘅咩？你唔知㗎嘛，要喎，係咪？你话就係上网睇到啲平台都其实未必感受到嘅、嗯嗯、学唔到嘅有时。所以其实呢啲埋堆，我对于我新人你更加要埋、 嗯。 因为其实你如果係用一个商业嘅角度呢，唔好讲话咩，有冇啲咩利益啊、关系啊，唔好諗过啲先。你想做嗰行嘅人，你一先入行㗎嘛。哇，你连业界啲朋友你都唔識，你嗰、那个世界观会好狭窄囉、 嗯。 其实係一个扩展世界观其中一个最好嘅方法嚟嘅，我觉得。 咁所以即係其实亦都未必一定全部係负面嘅，或者喺外界嚟讲可能大家会加咗好多自己嘅标签或者自己嘅演绎落去一啲咁样嘅事情上面囉。 会有嘅，譬如真係难听啲讲句，其实我又会觉得有啲係误解嘅，或者误导啦、嗯、不如咁讲。你话我埋堆我都係想有个目的，咁梗係有目的㗎啦、嗯、其实你大部分人做嘅嘢都有目的㗎。即係你话唔係呀，我游手好闲，我喺度街道游走冇目的㗎。你个目的咪就係要喺度街道游走、嗯、望放空囉。即係点都係有啲目的嘅。你话至于你话利用人咁样讲啦，我就好立体嘅諗嘢，你利用你想利用我，你利用到我先得㗎。 嗯， 係咪即係你唔好諗到咁单方面，即係我行埋你嘅话敲下门，我一喺你面前出现呢，你就有机会俾我㗎啦。呢个世界其实唔係咁样运作囉。咁、嗯、我调返转囉，我会同你讲囉。喂，如果你连我呢个堆你都唔嚟埋嘅，我都唔識你，我又点解会有机会俾你呢？ 嗯， 即係我咁啱巧我就係一个有啲关系比较多嘅人嘅时候，你唔埋嚟，我真係諗住你、哦、可能你唔需要呢，咁、嗯、可能调返转我想搵你我都唔敢添、 嗯 啊。我哋唔好淨係觉得有人有心计囉、啊。世界嘅所有嘢都係两面嘅、嗯。你要即係嗰个好老土嘅，真係我讲嘅，我发觉即係一隻手掌拍唔响嘅，係咪？咁调返转呢，另外我头先我特别想讲呢，就係、是、埋堆嗰样嘢呢，其实係除咗一个行为呢，亦都係一个心态，你想要啲乜。 嗯 啊，其实是一个我会觉得吓、啊、个人进步、个人提升嘅一个好好嘅方法嚟嘅。 系 又唔好净系讲弹呢个 ukulele 啊，讲下时装，讲下潮流，讲下品味。我有人即系有啲人觉得，喂啊，我硬系觉得咧，好少人咁讲啊。不过我好似啲品味 taste 唔系几好，我想即系想潮啲。啊，我见到啊边个着衫又好鬼靓啊，唔知点解佢又去嗰度买衫，我又嗰度买衫啫嘛，唔知点解硬系佢啲嘢潮啲、型啲、靓啲嘅咧。咁我真系会好坦白咁同你讲，你想真系想追贴潮流啊？ 嗯， 你想潮啲，你想时尚啲啊？你要揾翻啲潮啲、时尚啲嘅人做朋友咯。 嗯， 哇，好似好难听喎呢句说话，咁搞错啊！要拣朋友，即系你即系话我啲朋友唔够潮啦。嗱，我唔系批评紧你啲朋友。学你第一句都话啦，人咧去 join 呢个即系群体生活咧，其实点样某程度上都会受到身边嘅人影响嘅、嗯。你话唔系啊？我好硬净嘅，我完全唔受人影响嘅。咁你好嘢咯， 或者你自己影响咗唔知 道。系啦，咁所以变咗其实好多时候我哋会。我去睇埋堆呢样嘢咧，其实系你个人提升自己某一方面嘅能力，或者即系升华自己，或者升咧添啊，甚至乎口俗啲咁样讲句，因为一个最好嘅方法嚟嘅，其实嗱、最即系我想讲句咯，成日都话我唔怕神一般嘅对手，最怕猪一般嘅队友啊嘛。嗱、我就冇猪一般嘅队友嘅，我埋亲堆我都系搵啲。我覺得佢哋係叻過我， 嗯、 我喺能夠喺佢哋身上學到嘢，結交到友誼之餘，亦都係提升到自己 嘅一啲咁樣嘅社交活動，即係呢個會係我自己嘅選擇咯。 嗯，所以都係啦，記住啦，物以類聚下，人以群生，揾一啲好嘅朋友去類聚下咧，咁你就可以進步下咯。 Barry， 我哋都係朋友嘅， yeah! 好啦，唔該曬 Jerry。 Thank you。 我係晨光第一線嘅林慧。 每朝起身仲係好攰，點算呢？ 聽晨光第一線啦，可以俾到你正能量，迎接每一日。 幾點有得聽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點到十點，香港電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聽噶？ 如果你聽過中意，歡迎你日日都聽。我係晨光第一線嘅林慧，或者叫我芭比都得。 奥运圣火将会在日本燃亮，白元浩会在晨光第一线紧贴这件世界体育盛事。白元浩，东京奥运知多啲。东京奥运2020听晚就会开幕了，开幕仪式将会在晚上8点开始，包括圣火传递的最后火炬手点火的仪式在内。策划和表演的内容都是最高机密。作为舞台，东京国立竞技场见到外面都已经写着 Tokyo 2020的字样了。今个月8日开始，原来已经启动了特别的交通管制。所谓的交通管制就是有特别的通道前往就是东京奥运会的会场。如果一般的驾驶者不小心用了这条行车线的话，是会被罚钱的。 东京奥运知多啲。 开幕仪式方面，早在6月份已经见到开幕仪式的舞蹈员大批大批入去国立竞技场了。场内亦都亮起了红色的灯光，人气游戏等等的音乐亦都在竞技场之外听得到。附近亦都有大量人为了听奥运的歌曲而驻足的。每一届的奥运开幕仪式都是世界瞩目。根据相关人士透露，参加开幕仪式表演的人其实到目前为止都是东京其他地方不断自己练习的。随着正式表演来临，他们开始有机会在国立竞技场操练。这两日就是出入国立竞技场最多人次的时候了。不过在新冠疫情底下，奥运已经延迟了一年了，导致经费削减，因此开幕仪式也都简化了很多了。奥组委主席桥本圣之也都说到，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在庄严的气氛看到未来和希望。在2016年里有奥运会闭幕的时候，东京表演时间就已经出现了哆啦 A 梦、足球小将、大空翼等等的卡通形式形象。时任的首相安倍晋三更加扮成人气游戏超级马里奥兄弟入面的马里奥去到登场，那阵时引起很多的热话。到底开幕会不会承接着这一股漫画风呢？ 东京奥运知多啲。 大家好，我是香港浸会大学体育运动及健康学系副教授雷洪德博士。 青年人喜欢追梦的，如果有些年轻人希望从事体育事业的，或者将来成为精英运动员的，有没有什么勉励的说话给他们呢？ 好啊，咁啊，体育嗰个发展嚟讲，香港就大约系两大嘅范畴啦，我会咁睇啦。第一个就喺竞技体育嗰方面啦，譬如可以加入体育学院咧，做一啲培训嘅工作啦，教练嘅团队啦，系因为我哋讲紧香港都有好几十个项目啦，咁所以喺个精英啊，喺个竞技嘅比赛嚟讲咧，喺体育嘅行业啦，包括咗运动嘅科学啦、运动医学呢方面咧，系一个唔错嘅发展嘅。咁另一個路向呢就是運動作為健康啦，譬如白元浩你同啲同事大家做完節目嘅時候，我哋去打羽毛球，我哋去行下山，去游下水啊，咁呢啲呢屬於一個康樂性嘅一個體育運動，就同健康相關有關嘅。咁呢方面健康相關嘅呢，其實而家譬如康文署好多嘅場地啦，好多志願機構啦，都要提供係即係軟件同埋硬件呢，係俾市民去做下運動啦。咁所以呢方面喺個康樂啊、體育管理方面呢，喺香港嘅市場嚟講，亦都係相當之龐大啦。咁據我理解就係、譬如喺大學畢業裏面本科嘅體育科嘅畢業同學呢，基本上揾工呢都係相當之好嘅。咁基本上係都大部分都基本上可以全部啦，都係揾到工作做啦。 东京奥运知多啲。 年輕人想做呢一個精英運動員嘅，直頭想出戰埋嘅。有冇啲咩發現就係話，哦，原來我骨骼精奇嘅，定還是發現我原來、 我諗有幾個嗱，以疫情咧呢兩年就剛剛停咗啦。咁我知就體育學院咧每年都有一個即係青少年嘅一啲測試啊，評估你嘅運動能力嘅計劃啦。咁我諗青少年就首先第一樣咧，就係你對體育運動本身一定有一個強烈嘅興趣，因為喺好多追蹤嘅研究都發現咧，就係話如果你係對嗰個項目係冇興趣，你係做運動訓練啊參與，你覺得唔開心嘅話咧，係被逼咁樣去做一個操練嘅話咧，你將來成功嘅機會咧，亦都係唔會大嘅。咁所以就呢個係第一樣啦，揾到自己嘅運動項目嘅興趣啦。咁同埋就係喺個人嘅發展嚟講咧，其實奧運嘅格言咧就係更快、更高、更強。咁啊，而家都會加多一句就係更團結啦，希望營造個社會。但係呢幾句嘅説話嚟講，其實佢冇叫你去攞金牌嘅，佢冇話你一定要去參加奧運參加比賽就要去攞獎牌啦。咁正正就係喺嗰個奧運嘅精神嚟講咧，就係超越自己啦，令到自己喺個運動嘅訓練比賽超越咗你自己，能夠行前一步，你嘅理想咧就好容易達到咁解啦。 好，唔該曬雷 Sir。白元浩，東京奧運知多啲。今日係7月22日，星期四，農曆6月13，大暑。適宜采纳、定盟、祭祀、迁徙、入宅、拆卸、安藏、会亲友。 今日同琴日好唔同、 日日都系新嘅一日啊嘛！今日忌嫁娶、安葬、破土。 咁啊， 唔使担心嘅。今日都系圆周率近似值日。 我会留意多啲关于数学嘅学问噶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河南各地受暴雨引发的水灾影响未消退。在省会郑州传出积水未退，急需物资消息的浮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有医生说武警和士兵已经到医院展开救援，开始有秩序地转移重症病人。目前院内最缺乏食物，亦都需要继续将人员转送到其他地方，医护人员暂时不能够离开。另外，在河南省北部的鹤壁市，祁县政府一名工作人员昨晚表示，当地目前停水停电，工作人员抢修有关设施，当地有人被困，救援人员已经出动。南京市验出17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都是机场工作人员。江苏省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交通防控组因应情况发出紧急通知，要求严格执行交通领域工作人员的健康管理和定期核酸检测制度。紧急通知要求建立工作人员健康监测档案，每日登记工作人员健康状况，当出现可疑症状者将安排及时就医。入境口岸城市在机场和码头从事入境者与货物检疫、采样、清洁、消毒、垃圾处置等的工作业人员，将会增加核酸检测次数。美国和德国就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项目达成协议，将阻止俄罗斯利用管道作为对付乌克兰和其他中东欧国家的政治武器。根据美德两国的声明，如果俄罗斯试图将能源作为武器，或者对乌克兰采取进一步的侵略行为，德国将会自行采取措施，并且推动欧盟采取包括制裁在内的行动，以限制俄罗斯在能源领域向欧洲出口的能力。

早晨啊， 7:37，室外气温而家27度，相对湿度89%。今朝早咧，同钟哥同埋阿 O 咧讲下一啲生活上嘅小智慧啊。而有时咧，啲小智慧系自己创出嚟嘅，即系譬如你喺生活上面觉得，咦呢样嘢好似唔系好方便，咁但系咧又好似坊间冇乜神器可以帮到手咧，你自己咧就会创造一啲神器，或者咧创造一啲使用嘅方法出嚟。DIY 又好啦，或者揾啲嘢去代替咗佢又好啦，咁样咁啊，见到咧网民咧都 share 咗唔少嘅生活小智慧，可能我哋有做过，亦都可能咧可以从中咧系学下嘅。嗱，首先第一样嘢咧，我谂好多人都有呢一个嘅情况噶啦，就系话食薯片嘅时候咧会整污糟嗰两只手指，咁于是乎咧未有嗰啲食薯片神器，即系未有阿星介绍嗰啲之前咧，咁就有呢一个筷子嘅出現啦，即係用筷子食薯片啦。咁但係而家唔使啦，而家有夾仔啦。咁啊，其中一個咧就係大家生活上面遇到 嘅。我冇呢個問題嘅， 你有佢污糟 啊？唔係，揾人餵咪得咯。咁你使乜自己整污糟自己只手啫？系咪先？ 系 你呕你冇个酒池肉林拍紧剧嗰个嘅感觉啊？ 有 纣王咁 样，系嘛？ 提子就已经喺上面， 薯片都系，薯片都系， 仲过食食啦、啊，食薯片真系活生活方法有好多种，佢嘅小智慧就系揾人喂， 揾人喂都得，系啊， 咁就有噶啦。 细个其实已经觉得系咁样噶啦，所以咧一同嗰啲薯片。细个系会就咁倒落口咯，系啊，就咁倒落口。 但系嗰啲好难搞啊，因为一食几块嘅都咁样怼落口。 系啊， 食几块唔紧要啦， 仲正啊， 系啊，系啊。不过依家咧，佢有少少稳笨啊，意思系咧少啲啊又，即系佢个高度咧，同入边嘅薯片高度咧唔成正比啊。 即系你以前咧系冇，即系攞佢咧冇声噶嘛，而家攞佢咧，嘈咁样，有声嘅 气咁样，系情绪 好多空间。哇！呢啲稳笨稳到咧， 系啊， 好以为我哋睇唔到先得嘅。 讲开食薯片， 好彩依家好多种牌子出咗一同薯片就，我哋冇讲特定边种牌子。 好多种嘅。我想话咧，讲开食薯片咧，都曾经有个人问我，点解你食薯片食得咁快嘅咁样？即系我开住一包薯片啦，咁我系未嚼完第一块咧，就已经拍第二。快啦！ 點解你咁趕咧？又 貪心貪心。 唔係嗱，咁跟住咧，嗰個人都好好奇，因為平時我又唔係好中意食薯片嘅。咁但係既然一開咗嘅時候咧，佢又見我係咁擺落口，咁我就話其實薯片咧真係嗱個人意見節目啊。真係唔可以一塊一塊咁樣食㗎喎，即係口裡面呢起碼有幾塊嘅容量呢先至可以食到薯片嘅真味囉，我覺得。 又唔係喎。 呢個係個人嘅口感覺得。 又唔係喎。 趁熱食。清楚係趁熱食。 你唔覺得一塊因為佢又脆啦又薄啦。就咁一塊一塊咁樣食，好空虛嘅咩？ 首先界定咗先，譬如一塊薯片，我哋泛指一塊完整啊，因為有啲碎咗，你可以計一塊啦，係咪？好啦，如果你完整一塊嘅， 即係我諗我會食到七成嘅時候，即係個口仲剩翻嗰塊嘅三成咧，我就要拍第二塊啦。 你有冇試過同一時間幾多塊薯片擺入口裏邊啊？ 好多 細個實會有呢個挑戰啦。 咁你一定揾到個上限嘅，即係如果你太多咧，其實冇咗嗰種薯片嘅味道，你 冇空間啊。 咁你會食到一炸嘢嘅啫，冇咗味嘅。譬如正話歐講嗰個倒落去個口成桶嗰啲咁樣啊，你有陣時我正話未講，有陣時哎呀大力咗。你會多咗噶嘛？咁多咗你就會知道，原來食咁多咧反而唔好食， 同埋薯片唔可以食得太急啊，會介損條脷 啊。又係啦， 呢個最緊要。頭先我即時喺度諗咧，好實在咁啊，倒啲薯片落個口啦，即刻條脷自己都痛， 真係 個上落啊，同埋。 所以我食過咁多次薯片之後咧，我揾咗個上限，三塊， 係 唔好多過三，同一時間唔好食多過三塊。第四塊咧，其實你已經即 係味。 厚得滯啊！令到之前嗰三塊所有嘅嘢咧破壞咗。 大家對薯片幾有嫌棄， 我都係啊！ 所以咧應驗咗一句説話，事不過三啊！ 係啊， 真係唔好多過三塊， 薯片都唔好 dip 三塊， 多過三塊。 嗱，呢個其中一個 生活智慧， 生活智慧啦，大家都會有用過啦。第二個呢個咧，我覺得幾有趣。對於咧好憎洗碗嘅我嚟講咧，可能可以試下，但係咧我又覺得有少少唔環保嘅。佢話懶到盡頭咧，就係沖。譬如你夜晚想食个饭或者想食个面又好啦，咁但系你唔想洗碗，佢话有网民咧 就直接咧喺个碗上面包一个保鲜纸，咁你先至再将个食物咧摆上去。咁、哦、你食完之后咧就拿起个保鲜纸就抌啦，就唔需要再洗只碗。 咁啊，当然抌开环保议题啦呢一个嘢，但系即系方便咗嘅。等于啲好多朋友中意食嗰啲焗嘢啫嘛，嗰啲石子嗰啲焗嘢啊，你摆入焗炉咁样，成兜石子咧就摊翻落去只碟仔嗰度食食食，食完就成张石子就抌落垃圾桶咯。即系个情况有啲近似。 不过呢个唔鼓吹唔鼓励嘅。我唔係因環保當然係啦，另一個原因咧就係其實冇咁好食啊，即係你個筷子倒到落底嘅時候，咦點解有塊膠喺度咧？ 會唔小心篤穿咗，唔知有冇食埋落肚？ 一來係啦， 同埋你最後篤穿咗都要洗碗，如果有得 感覺唔好啊， 步步為營啊，食呢樣嘢，所以其實有時如果你話唔係裝飯，因為裝飯你好少成個飯煲食噶嘛。如果煮公仔面嗰啲咧，我自己就會就咁成個煲食咯。 我都係㗎，係咯，我成個煲食㗎，即係煮咗公仔面就成個煲食咯。唔係因為懶洗嗰只碗啊， 係好有部隊鍋嘅感覺係嘛？ 好食啲嘅，真係你真係試下 啲係嘛？ 真係堅好食啲嘅。 係啊，不過如果依家大家用嗰啲鍋咧，係超級叫做傳熱度好高咧，或者可以 hold 住個温度好高咧。我試過咧幾次自己食面咧，俾個煲辣親自己隻手。呢個都係大家要注意嘅嘢嚟嘅。不過你講到呢啲生活小智慧咧，我突然間諗起我阿婆啊，佢都係個生活智慧咧，係近排咧我自己搭巴士嘅時候咧，有一絲咧叫做懷念嘅感覺出嚟，係咩咧？咁啊，舊時啲老人家咧好中意喺自己個手袋入邊咧。加一樣嘢，咁啊 嗰樽油係嘛？ 唔係嗰樽油，除咗嗰樽嗱嗰樽油有陣時係幫到人嘅、你要知道一樣嘢就係、因為有啲人咧可能暈車浪啦，你真係兑樽油俾佢咧，佢又哇醒翻 嘅。好搞笑呢樽油， 好奇怪。係啊，我以前細個嘅時候咧，嗰樽油咧係咩都得㗎，即係暈又得啦，嘔又得啦， 普通又 得 啦， 普通又得啦，又得食又得，係咩都得嘅。 但係我覺得最奇怪， 做戲都得啊！嗰啲人都話整兩滴 眼淚， 隻眼都係咁喊咁樣。 呢個唔好事啊，唔得㗎， 係唔得。 因为只眼擘唔翻大， 咁华沙尼得唔得？ 哑 眼，华沙尼 似样， 华沙尼似啲系嘛？ 演技方面梗系问梁 中啦， 嗱，我阿婆咧，除咗有个樽油咧，仲有个嗰啲勾勾啊，即系俾你挂住个手袋喺架车咁样咧，咁几好啊！因为咧，我早排搭巴士咧，系啦，见到咧有啲靓女咧，哦，佢左手咧又要 hold 住部电话喺度揿揿揿，右手咧要揿住个手袋咧，好似好多嘢做咁样啊！咁我就即刻谂翻起我阿婆，哦，旧时啲传统智慧都系，其实都冇人见到，又唔太核突啦，你咪勾住个手袋，自己两只手咪可以揿电话咯，几好啊！ 坐车专心啲啦，坐车用手机好易晕车浪噶。 系咪啊？但坐车又好难专心，有啲朋友可能喺屯门出嚟成个几钟，要个几钟都专心坐车， 欣赏出边嘅风光。 哦，好啦好啦好啦， 香港好靓嘅。 系啊，不过见到啲新楼，诶、冇得冇钱买咁、 样。咁样啊？咁睇手机啦。 嗱，仲有一个咧就系 O 咧都有做到嘅，以我观察就系嗰个万能嘅咖啡渣啦。咁啊，好多人喺屋企咧，而家手冲嘅咖啡又好啦，或者一个个 capsule 嗰啲又好啦，咁都有啲咖啡渣喺度剩翻嘅。咁你知道，譬如佢系胶囊嗰只咧，佢系唔环保噶嘛。咁所以你最好就梗系攞翻去嗰个铺头嗰度俾佢睇下点样去再做啊，或者点样啦。咁好过你直接抌落垃圾桶啦。咁而如果唔系，普通一啲即系手冲咖啡斋系渣嘅话咧，都有好多用途嘅，系啦。咁有啲就话可以劈你啦， 种嘢啊。 种嘢啦，即系摆喺泥土嗰度啦。有啲就话可以辟小强啦。我曾经有试过咧，即系摆一兜喺屋企啦。咁然后过咗我谂个零两个礼拜咧，即系发现有只小强咧就死咗喺嗰度。咁我唔知道佢系自己种咗埋去死咗啊，定系就嚟死嘅时候种埋去。 点解你冇事咧？ 我冇死，我唔系小强啊。 但系小强点解佢闻咗就会或者食咗会死？咁、之前都系你饮过噶嗰杯嘢。 系啊，咁因为我唔系小强咯、啊， 即系净系对小强先有事。 我谂其实咧， 蛇虫鼠蚁嗰啲味道， 佢瓜咧未必系因为佢食咗个咖啡嘅， 食咗呢。 其实本身咧 煮嗰啲嘢，见阿主人平时煮啲嘢几好食，点不知舐一舐啲咖喱，瓜咗啦。 因为佢我估咧，佢其实嗰阵味咧系想辟走佢嘅啫。咁佢瓜咗喺嗰度，可能即系纯粹咁巧 合啫， 系 即系唔关个兜嘢事啦。 但起码咧，佢系有辟走嘅作用嘅。咁仲有一个咧，就系我自己都少做嘅。佢话因为佢其实系去味嘛，你可以摆喺雪柜就得啦。 而家系 系啦，有啲人咧甚至系将佢包好咧，就塞落嗰啲波鞋、臭波鞋嗰度啊，系啦，辟佢一 阵，系啊，臭咗之后咧就抌翻走嗰袋。 主要你只波鞋会臭先摆啦，当然啦。 但系好烦嘅，即系如果摆落波鞋咧，点解？因为你又要真系晾到佢好干嗰啲渣，如果唔系湿滴滴，你放入去仲碎。所以呢个工序又好烦，同埋而家香港即系地方细啊，未必个个有空间可以晾干啲咖啡渣，有啲少少烦咯。 系啊，咁啊，睇下大家有啲咩生活小智慧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啦。听日有陈海荣的 I wish， 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崔杰彤，早晨啊钟哥， 唔使望我，我哋呢啲咩啊气定神闲， 系啊，我哋咧，我哋成日都话我哋靠靠除咗靠把头之外啦，我哋仲要靠只耳仔揾食噶嘛，系咪先？咁啊而家咧，其实好多人都系噶啦，即系出街啊戴住插住两个耳仔，咁啊所以咧就唔系话净系啊我哋先至保养个耳朵噶，咁我识咗个朋友，佢最近咧。迷上咗一样嘢，迷上咗咩咧？就叫彩耳，系啦，彩耳即系咧， 而家先迷上啊！ 而家先迷上。 我上个礼拜咪讲个彩耳咯， 正啊！ 系 啊，嗱，彩耳咧，我自己就觉得咧，我其实好惊噶，我真系好惊，因为我只耳仔我系完全唔敢咧去俾人哋去 掂 去掂，因为细个太多阴影啊！即系纵然我阿妈而家可能听紧到，我都要讲句就系话，因为细个佢就系同我讲咧，你瞓喺我大髀嗰度，咁又帮我整耳仔，系啦，咁我咧。由嗰阵时开始咧，就原本冇乜嘢嘅，俾佢笃过之后咧，就到而家都唔敢俾人掂只耳仔，痛啦、啊。 因為我唔知佢又佢又冇用，即係以前咧就唔會有嗰啲耳滑咧，就唔會有啲電筒仔噶嘛。而家我幫我仔仔整嘅時候咧，就好好嘅。嗰套架撐咧，其實又平又正，因為已經又有個耳滑，又有啲係軟身少少嘅。咁啊入邊咧仲有個誒、那個耳滑仲有半透明嘅。咁、你咪變咗個手柄嗰位咧，佢已經有支電筒仔，你一開著咧，跟住成個耳洞入邊咧。好光嘅，好清楚，即系你连埋边一度污糟啊，边度干净啊，有冇损啊，个耳膜喺边度就系睇到。 我睇啲武侠片咧，通常高手过招系点样啊？系匿埋眼噶嘛，应该系凭感觉噶，点解要睇到咧？应该凭感觉， 因为佢 边度啦？ 佢并唔系采耳高手，系啊。 我自己帮自己。整耳仔咁啊，梗系眯埋眼都得啦。我有感觉。 唔系你擘大眼都睇唔到。 我擘大眼都睇唔到嘛。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如果系人哋帮我整耳仔咧、我就真系会好惊，因为以前细个咧试过，好似成日我有一句说话成日同我阿妈讲嘅就系、是，穿啊穿啊穿啊，穿啊穿咗啦咁样，成日咁同佢讲嘅，佢就成日闹翻我，都未整到你穿乜鬼啊咁样。咁但系嗰个感觉真系入边撩到咧系有啲痛痛地嘅。好啦，咁啊而家到我仔仔嘅时候咧就你几廿蚊都已经买到头先讲嗰些嘢啦。咁佢咧就好中意，即系证明科技咧。是可以解決咗呢一個嘅問題 嘅。咁咪話有啲係滴落去噶嘛，佢自己用。 係啊係啊。 但係咧，嗰只又話，如果你用咗之後，你唔清理翻咧，其實又係塞翻喺裏邊啊嘛。 又有好多學説啦。咁當然有啲醫生會同你講， 唔好採耳， 係啦，唔好成日。佢自己會走翻出嚟 嘅。 因為人咧有陣時就係咁嘅，有陣時隻耳仔成日你發覺唔採耳一段時間，你發覺好痕。 我係成日西醫有兩樣。 你會唔會啊？ 會㗎。 好痕， 西醫有兩樣就叫我哋唔好做，就是、中醫就話做噶嘛，一個就採耳啦，啊唔係中醫啊，即係傳統嘅呢啲咁樣 啊，傳統智慧啊， 另一個就係刮痧， 哦， 即係呢個人噶嘛，咁西醫就話唔好刮痧，點解好舒服喎、啊？即係我去啲去嗰啲醫師嗰度都話刮痧，刮痧其實即係刮爛曬嗰啲 微絲血管 冇幫助嘅，咁但係如果你係去嗰啲醫師嗰度睇就話，誒唔係啊，幫到嘅、啊，即係幫你清咗啲毒啊， 你會唔會刮痧？ 會㗎，不過好少。 我之前都有试过，系啊，但系同埋之前见到系咪菲比斯啊游水咧，佢都拔罐啦， 系啊，佢一个个圆圈啊嘛，我都记得佢，但系刮痧我觉得真系好痛，因为一路刮嘅时候，其实即系中国话真系，其实整爆晒你啲微丝血管。 但系呢个有呢句说话，以前僆仔时代有一句我哋成日讲嘅，即系搵个钱刮痧都冇啊，点解？ 我就系咁解啊， 系啊，点解搵个钱刮痧都冇咧？以前刮痧唔会话啊，我搵个医师刮痧先，唔会噶嘛，就系搵个两蚊银或者搵个一蚊银啦。刮咯，咁就系用咩推刮啊？而家就话落啲油或者点啊，冇噶。以前个传统智慧系一碗水，加啲盐，即系盐水啦。然之后咧就攞个银浸一浸佢，刮刮刮刮刮刮刮刮刮，就系咁样噶咋。 哦， 就用盐水刮咯。盐水我唔知点解，可能系消毒啦。 梗系啦，你个银咁污糟， 污糟钱，污糟钱， 污糟钱系。 搵个钱刮痧都冇，就系呢个原因。 我有见过其他嘅方法咧，刮痧嘅时候都系用银嘅，又有见过银啦，又见过匙羹啦。但系佢哋用咧就唔系盐水，佢哋用嗰啲药油啊。因为佢 药油又有嘅， 系啦。 咁好推啲，听落去好似水咧，好干蒸蒸。 但药油贵啊嘛，你要买嗰支油啊嘛，盐水我喺屋企一定有盐，一定有水啊嘛。 系啊，脚油咧，我自己就觉得咧，如果刮嘅时候就会舒服啲啦。有啲人咧就中意用用嗰啲叫做 lotion 啊，即系有啲可能直头攞埋俾 B B 仔用嗰啲 lotion 咧，就去帮啲成人去到刮痧嘅，因为佢哋话咁样刮咧。就第一會舒服啲啦，第二咧個感覺咧個功效佢哋會顯著啲，因為佢話你刮嗰下咧，如果你能夠順暢啲刮嘅話，就唔會成日窒住窒住咧。咁啊，你就算係叫做我哋叫做整爆咗微絲血管，但係都唔會話真係好痛咁樣整爛佢，又或者可以真係做到譬如傳統智慧所講嘅促進佢嗰個血液循環啊嘛，係啦。咁我最近成日都話有朋友就同我講，佢好中意咧就呢一類型嘅叫做採耳又好啊。或者刮痧都好啦，我問佢啦，喂，點解你突然間迷上咗呢一樣嘢啊？因為佢話原來坊間好多咧，甚至乎係上樓嘅鋪頭，佢話入邊啲裝修真係好靚，係啦，咁而且佢話入邊嗰啲叫技師咧，佢真係可以令到你一路坐椅或者刮痧嘅時候咧。佢可以令到你瞓着噶， 刮痧都瞓得着， 刮痧都瞓得着， 系咯，刮痧好 瞓瞓着。 因为佢就系话咧，因为一路刮嘅时候咧，佢就一路刮就好爽嗰个感觉。佢刮啦之后有一种按摩嘅感觉。 刮完痧我就会瞓得着。 系啦，好即系好似散咗出嚟咁啊。 刮紧就唔得。 系啊，不过我自己咧就比较上小试呢一样嘢嘅，系佢同我讲。 想试下？我有个一蚊喺度， 我惊你刮刮下，佢想刮翻你啊！刮你啊！ 用一蚊同用。 用两蚊会不会不同的效果？ 梗系唔同啦，两蚊系波浪纹，一蚊系圆圈。 咁会不会其实用两蚊个效果更加显著？ 嗯，理论上嘅， 真 系、哦，因为佢多咗啲接触面啊，咁样 系咯， 多咗啲接触面嘅。 咁如果你话佢， 你想唔想试下我有个两蚊喺度？ 我应该系 刮一刮佢啊！ 如果我刮都系应该一蚊都得噶啦。如果唔系咧，有啲朋友可能叫刮痧刮得耐嗰啲咧，开始个人刮咗牙，即系你话做一样嘢做得耐咪刮咗牙嘅，刮痧刮得耐都可能会刮咗牙，佢就要用两蚊去到刮。然后佢先就觉得有种舒服嘅感觉嘅。 咁、你个朋友点讲咧？点解爱上咗咧？ 啊，佢咧就话因为佢每一次咧去到呢啲嘅铺头嘅时候咧，佢话真系好容易瞓着。佢话其中咧有一个咧就系譬如系坐椅嘅时候咧，因为佢话成个过程咧系令到佢觉得好舒服。除咗有精油嗰啲香薰啦，令到你觉得喺个好舒服嘅环境啦。其次咧就系佢话佢会由外边去到入边咧。慢慢幫你做 massage 嘅，即係嗰個外耳咧，佢就會又好用嗰啲精油啊，去到按摩你隻耳仔啊，幫你清潔咗你嗰個外耳先，即係你個耳仔啦。跟住咧，先至再慢慢咧，撳下你側邊，撳完之後再幫佢舒服咗一陣之後咧，就會先至會用嗰、那個耳仔嗰個耳刮咧， 係啊， 去到慢慢清潔嗰個耳仔嘅。同埋佢好多嘢講嘅，即係一嚟又唔會每次髮型師咩都講嘅，但係佢最主要都係問你會唔會覺得有啲痛啊，舒唔舒服啊，需唔需要個力度再大啲啊？佢問你好多問題嘅，但我問下問下嘅時候咧。唔知啲问题太闷定系点啦， 瞓着咗啦， 就好容易瞓着。 嗱、不过滑耳，你讲滑撩耳仔， 系啊系啊系啊， 撩耳仔咧，其实我话一个人咧，你想佢静静地坐喺度，喐都唔喐咧，你帮佢坐椅啊，因为佢就唔敢喐， 唔敢喐系咯， 你一喐咧你就烦噶啦，所以正话你话你个朋友问你问题咧。其实是不应该的。 他好冇讲嘢添喎。 他可以讲嘢但是他要讲嗰啲 statement 即是句号嚟嘅。你唔可以叫他唔可以叫你答。 Yes, no question, 可能是。 都唔好啊。 咁点 啊你 yes, no, 你都要岌头或者答嘛。咁你就会喐㗎啦嘛。 咁点样可以讲到嘢 嗱我帮你画啦。有一个好大嚿喎。唔好喐，我而家帮你掹出嚟，掹咗啦，嚟系咪舒服咧？嗱，全部 唔系叫佢答你嘅， 唔系叫佢答你嘅，你一答咧，痕唔痕啊？痕，我喐咗啦，咁就会可能佢就会错手 啦。用呢招得唔得啊？痕唔痕啊？ 都唔得，你唔你都会出声啊嘛， 咁样得唔得啊？ 你唔你其实你个头都系轻微喐动噶嘛， 你有震动啊，系啊。 所以咧就喐都唔好喐。如果你个仔平时周围玩啊咁样，嗱瞓喺度乖乖地，我咪瞓啦，系啦，我而家帮你坐椅啊，乖，嗱你唔好喐，唔好答我嘢。跟住咧，佢就會好乖瞓喺度，因為佢有享受到坐椅嗰種温柔。 同埋我同佢講話，如果佢喐嘅話咧，隻耳仔會穿㗎咁樣。咁佢又驚。 咁又唔好嚇佢。 喂，真㗎嘛呢個？ 係，所以唔好嚇佢咯，因為真衰先。 唔係，到時坐唔到咩咧？就係坐唔到自己隻狗仔嘅耳仔。因为狗咧真系喐得好犀利，呢个真系要问Kitty 先睇下搞唔搞到。 佢其实嗰啲可以有啲粉咧倒落去嘅，就支少少嗰啲水咧整落去，咁佢自己会流翻啲污糟嘢出嚟。你抹佢出面就得 啦。其实同人都系一样咯，滴啲嘢落去自己流翻出嚟。 系啊， 系啊， 注重个人卫生啦。 散至到124个国家同地区。在一些国家四分之三确诊个案涉及这种病毒。世卫又说仍然未清楚 Delta 变种造成高传播的原因，而最先在英国出现的 Alpha 变种和最先在南非出现的 Beta 变种是目前仍然流行的主要变种新冠病毒。西非国家基内亚宣布，由于新型肺炎疫情大流行，取消派队参加东京奥运。体育部长去信基内亚奥委会主席，指变种病毒令到疫情重现。政府为了保护基内亚运动员的健康，遗憾地决定取消参与东京奥运。不过外电引述政府消息人士透露，基内亚放弃参赛是因为无法支付费用。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73，日元110.25，瑞士法郎0.918，加元1.257，人民币6.47，英镑对美元1.371，欧元对美元1.179，澳元对美元0.735，新西兰元对美元0.696。日本今日系假期休市。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1.69美元，卖出1802.63美元。 天气方面，骤雨正系影响广东西部沿岸。此外，热带气旋烟花嘅外围下沉气流正系影响广东东部，并且逐渐向西伸展。在早上八点，台风烟花集结在台北之东南偏东大约480公里，预料向西缓慢移动，而向台湾移动海域，并且逐渐增强。同时，热带低气压查帕卡集结在湛江之西北大约160公里，预料向西或者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广西沿岸地区，并且逐渐减弱。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酷热同有烟霞，亦都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北架山花园，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狮子山隧道入口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北架山花园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狮子山隧道入口啦。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華都花園一段慢車，龍尾就在屯門醫院。大埔公路出九龍近住沙田新城市廣場一段擠塞，龍尾就在體藝中學對出。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号手就位，晚晚睇国剧830，我系马俊伟。 今次啊，呢套号手就位嘅话，亦都系国家支持嘅一套电视剧集咧。我谂你睇到嘅画面咧，就唔系一般我哋就咁民营电视剧能够做到嘅效果。个资源嘅丰富咧，系绝对系非常之吸引。 晚晚睇国剧830，港台电视31，号手就位。 中国今朝早咧翻嚟，我第一句说话就同阿 O 讲啦，哇跌咗咁多市，今日翻嚟嘅时候咧放晴，天空唔知道今日个市咧会唔会跟住放晴啊？ 你唔好觉得呢、這个股市会跟个天气 吓。我希望是啦， 天氣不似預期， 因為我已經找不到個根據啊！你明唔明啊？我見琴日天陰陰，跟住嚇有跌啊咁樣。不過尋日都算係輕微少少啦，但係都仲係我唔知道，可能我自己揸住嗰啲啦嚇。 知唔知咩叫對沖啊？ 係啊， 對沖意思即係話當佢跌嘅時候，你更加要開心。即用自己的心境同佢對沖一次， 用心境對沖， 心境同佢對沖， 跟住嗰啲金錢就流走啦，係嘛？咁啊，睇下今日個市係點啦。咁啊，轉頭咧，我哋會有 Dicky 出現啦。咁啊，同大家睇埋個天氣啦。室外氣温而家28度，相對濕度88%啊。今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嘅，局部地區有驟雨，日間咧係天氣炎熱，最高氣温咧大概去到32度，吹微風啊。咁所以頭先翻嚟咧，晨早就已經出太陽啦。我想我今朝咧未鬧鐘未響。 响已经醒啦， 嗯， 俾太阳照耀醒啊，系啊，我几惊，我以为我系咪自己唔记得起身啊？咁啊，展望咧未来两三日咧都系天气酷热同埋有烟霞嘅，亦都会有几阵骤雨。咁啊，转头咧就同大家睇睇个市啦，睇下点样去预测啦。咁啊，不过咧其实即系寻日开始咧，或者呢几日咧，我哋都围绕住讨论几个大嘅议题嘅。首先咧，寻日钟哥就讲下嗰啲银发债券啦，咁啊睇下大家点样去到部署啊，或者帮屋企人搞搞佢啦。咁啊，另外咧。恒大系列咧，亦都系即系系啦，欠债累累啊！咁啊，即系存啦，即系陷入财困，咁啊，唔知系咪啦？咁啊，但系咧都真系好影响到个股价。 系，所以请我哋嘅股评人朋友出场先啊！有金利丰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 Dicky 帮我哋分析大市。Dicky 早晨， 早晨 Dicky， 早晨， 喂 ，Titi 中哥，哦，你哋好， 早啊 Dicky， 早晨啊 Dicky， 同大家睇睇啦。啊，琴日港股表现咧都系麻麻地，北水咧继续订货吓，港股。三年跌啦，咁啊险守呢个27,000点嘅关口啫。今日大市嘅走向，你又点去分析呢？ 系基本上咧，好多啲即系投资开港股啲朋友咧，都即系怨声载道。点解咧？正所谓人哋跌我跌，我预咗啊。但系人哋反弹我哋唔弹咧，咁心有不甘噶嘛。咁仲要系咧，美股咧已经系咧所谓嘅跌完之后咧，连续反弹翻两日。即系又系攞容祖儿嘅金句出嚟，又系来回地狱唔得啦，因为佢根本就冇地狱，佢系咁样轻轻跌住少少之后已经弹翻晒上去咧。咁我哋个港股都系一个诗人啦，即系唔系写诗嗰啲啦， 读潮水 系啦，系嗰啲啦，即系都唔知讲啲咩好。咁但系嗱，真系大家要去理解同分析一下咧，又唔系冇缘冇因，又唔系冇迹可寻噶啦。第一样嘢。就当呢一个即系网络安全隐患成为内地政府一个头号要打击嘅对象咧，咁就大件事啦。即系所有喺网络世界度揾食做生意嘅朋友咧，基本上咧唔会话100,000个客都冇咁喺内地。讲真，神州大地地大物博，人啊咁多，咁所以其实基本上就人人自危嘅喺到呢一刻。咁而再写第二件事咧，就呢件咧就系头先咧都听到阿 Kitty 都讲少少啦。恒大事件啦，咁其实恒大事件四个字咧，就已经系包含咗背后好多意义噶啦，即系包括系话过去央行即系央行嘅货币政策啦，其实都系倾斜俾啲中小微型企业，咁再加埋咧内地政府嘅政策咧，亦都系向来系订立咗一啲好清晰嘅界限，譬如话。對於啲所謂嘅內地嘅房地產發展股，嗰三條嘅紅線，即係嗰啲什麼淨負債比率啊、資產負債比率啊，以至到現金償付能力嗰啲咧，向來都有好清晰嘅要求。咁你係要踩曬界，係要過曬線，咁都冇辦法嘅、哦。咁即係當然去到而家呢一刻咧，當個別嘅債權人即係一下子話：，你即係點啊？有冇錢還㗎？冇啊！咁我揾啲資產就抵押啦，咁樣甚至凍結你啦，咁就即係火燒連環船咯。咁所以而家嗰個效應都幾大。咁當然啦，即係恒大系嘅股份，我向來都唔係太即係推介，都唔係太喜愛。恒大汽車咧，亦都我喺即係我哋而家呢一個時段咧嚇，即係我哋都講過好多次啊。即係個市值咁大呀，一架車都未飛過出嚟喎。咁同期嘅吉利同埋比亞迪喺過嗰兩個月咧，其實都累升咗成50%有多嘅。咁但係咧，恒大汽車咧係由高位咧，當其時我警告嗰刻真係計起咧，真係跌咗80%有多啦。咁所以其實即係都係反映得到，最後其實除咗財技啊，除咗一啲嘅概念啊，其實基本都好緊要啦。 但就話講開阿Dicky講開汽車啊，咁如果係咁樣，其他汽車股呢個板塊有冇得諗諗咧？ 阿鐘哥呢個問題問得好啦。嗱，其他啲汽車股咧就完全唔係嗰樣嘢啦。其他啲汽車股咧就一枝獨秀。尋日咧嗰隻恒大汽車仲要咧彈完之後又再散過啦嚇。今日我都有太樂觀嘅寄望。咁但係其他啲車股咧，譬如話比亞迪啦，已經勁升6%，長城汽車升咧仲要多，反而吉利已經算升得少啦。即係以兩隻藍籌股汽車股嚟講，咁點解咧？咁首先第一就係話長城嘅業績表現好好啦，咁呢個就係即係毋庸置疑啦。咁而第二更加要講咧，就係大家可能瞓醒覺未必咁快留意到，就係咧美股嗰三大電動車生產商咧，哇！真係全部地板有砰砰聲嗰只。理想啊、蔚来啊、小鹏啊，股价表现咧都好好嘅，咁啊，所以咧 再加埋咧，即係已經有啲電動車概念嚟福特啊呢類，即係琴日就冇乜特別啦，但係之前一日咧，亦都好顯著咧就回升翻。咁我諗即係好客觀嘅概念啦嚇，就係話對於即係嗰個晶片短缺影響嘅產業鏈嘅影響咧，就反映咗。咁而再加上咧，就係個別嘅業界咧，即係業者咧，佢哋真係有成績表交到出嚟，係真係買到車。咁而再加上即係有電動車嘅生產啦，咁啊亦都會有個日價喺度嘅，喺個估值上高有助提升佢哋嘅股價表現。咁我諗都譬如話比亞迪都即係琴日雖然都已經發力啦，咁但係其實都調整過下㗎啦，都已經。咁我相信就今日香港上市啲車股，除咗個別一隻嚇、或者係一兩隻啦，我咁講穩陣啲嘅嚇。咁我諗其他啲有穩定盈利基礎，而亦都背後有 EV 即係電動車概念嘅咧。我谂都仍然可以跑赢大市嘅吓。 系 ，Dicky， 寻日咧，除咗汽车股嗰啲做好之外咧，我想话嗰只1772锦丰锂业咧，哇，好犀利，佢上过170几蚊，掂过。 呢啲真系心中有你啊！边个你啊？ 锂 电池嗰个 你啊？ 系啊， 你啊！ 但系都升得咁劲，有冇即系啲咩特别嘅原因咧？即系呢一个势头。 咁咪就系同一个概念啦，即系讲紧就话电动车。咁都要有電㗎，係咪？當然啦，即係呢度幾複雜嘅。如果你話要講到係即係電動車嘅世界裏面啊，有啲咩嘅金屬咩鉬啊，跟住咧又話有啲咩鋰啊，咁其實咧就係以攞個元素周期表出嚟同大家講㗎啦。咁但係咧，好客觀講，你話喂，咁有啲咩企業係受惠咧？咁嗱，簡單啲講啦，即係永遠我哋見到呢個情況咧，香港都會更加亢奮，就係 A 股漲停咗咧。港股更亢奋，因为当 A 股即系升到一成咧，就系、是、就系、是、咁多啦，今日就系咁先噶啦。咁、但系咧，大家会憧憬啲乜咧？就系、是、咦，你今日都升到停板，咁即系话听日整多过嚟咧，都唔系冇可能啦。咁所以往往即系当 A 股升到停咧，香港个升幅一定超越嘅，因为系要预示同透支埋翌日可能 A 股都有好表现。咁你话有冇基本因素咧？即、就、系、是、你话喂即系无论系成个行业啦。即係由 Tesla 開始計起啦，即係純粹講充電裝啊，即係電池嘅發展啊，我諗即係大家都會覺得，即係香港就唔係太多選擇。譬如話你買內地A 股，咁有寧德時代啦，咁但係香港即係呢只都係其中一隻好有代表性嘅股份咯。咁當然，如果你話亦都有啲譬如產品可能係追蹤住一啲電動車相關，包括係。即係喺內地上市嘅股份嘅概念，咁當然呢啲又係會係比較分散少少嘅，即係所謂大包圍少少嘅投資方式咯。咁你話喂升得咁多，追落去都唔得啊！咁嗱，咁追落去一定有風險㗎啦。咁但係即係升上去，亦都當然有佢背後原因啦。 咁啊，完全明白曬啦！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謝金利豐證券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基啊，幫我哋分析大市咧。Dicky 頭先有提及過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我持有吉利汽车， 唔该 Dicky， 我哋今日再倾好嘛，唔该你，拜拜。 阿 O， 乜嘢事？ 有乜嘢优惠？ 暑假期间 谂住消费， 有冇优惠？ 冇问题，呢、這个夏天阿 O 暑假优惠大酬宾。 小白 Kitty 同埋钟哥随住咧屯马通车咧，真的很兴奋啊！就啊，屯馬線咧就令到呢個大西北啊，屯門咧都有呢個咧企鵝仔嗰間鋪頭咧進駐咗啦嚇。 你一講呢個咧，我就諗起出年考呢個聆聽試嘅時候就大件事啦。 做乜事？ 大家諗起 響起呢只歌啊， 係啊，跟住大家就 集中唔到啊。 考評局唔會改咗呢只歌噶嘛，即係唔會因為呢個人唱咗之後咧，不如我哋出年換一隻歌係唔會噶嘛，會繼續錄就子噶嘛。但係一播錄就子咧，又諗起嗰個人。 係啊，咁啊輕鬆翻曬咯，即刻冇咗個緊張。 好长笑一唱，笑出嚟啊！ 可能考场咧，大家所有考生一齐唱， 系啊，有啲朋友大合唱、合唱团咁样系嘛？咁啊，唔知会系咁样啦。咁啊，有好多歌都好洗脑嘅。咁啊，你入到去呢间咧， 企鹅啊， 连锁嘅企鹅嗰度咧，嗰只歌亦都真系好洗脑啊！ 好劲！佢话呢个屯门嗰间未开咧，即系未开，啲人已经排晒队喺出边咯。 未开都排， 未开幕啊！直头系啊，想讲 排乜嘢啊？ 有啲优惠券好似喺门口派噶， 可能佢预集咧，迟啲 可能都要咁样派发，而家要感受一下先。 系啦，嗱，根据报章嘅报道咧，7月20日就已经开咗幕噶啦，即系而家已经开咗啦。 而家开咗啦， 咁啊，占地咧2618平方米啊，哇，好大啊吓，咁啊，有一个好似去咗日本嘅概念咁样啦。咁佢呢间新嘅铺头咧，有啲exclusive 啊，即系专属嘅优惠嘅。咁啊，譬如第一日啦，买第200位啊顾客消费满800蚊咧，就送佢哋嗰个企鹅嘅限量布袋一个啊！ 哦，咁鬼知有人排队啦！ 我唔知有啲朋友系咪 super fans 嚟咧，会成为咗 粉丝咪会排咯？ 系啊， 但就算你入某一只品牌嘅汽水咧，佢都有出好多商品噶嘛，有啲人系专登储噶， 系啊， 即系中意储嗰， 真系会储下嘢咁样。咁啊，仲有即系佢买嘢又有多啲嘢送啊，譬如有啲止汗嗰啲香体毛巾啊咁样，咁呢啲都会送下俾你啦。不过即其实入到去入面咧，我自己就倾向买食嘢多啲嘅，即 系 个感觉咧，好似真系日本直营咁样。咁你就买到好多食材咁，翻屋企就即系煮又好，即刻食又好咯。反而嗰啲日用品我冇乜买啊。几位拍档系咪都系咁啦？ 我系另类啊，即系好似阿崔杰同今朝讲啊嘛，即系个人意见节目啊，因为个人意见，我入去咧，我好想快啲走嘅。 点解咧？ 因为好多人，好逼，好逼，即系我行过两三次， 特别荃湾嗰间系嘛？ 哦，嗰间 咪就 系 嗰间咯， 荃湾最近 啊嘛， 就 嗰间咯，好逼， 好逼系嘛？ 讲三次 好逼，系真嘅。 有冇翻咗乡下，即系翻咗日本嘅感觉？ 唔系啊，直头想见到我日本行都冇咁逼，所以见到我已经想掉头走啦。 系啊，同埋要睇下系边一间，有时咧佢嗰个摆位啊，同埋嗰啲路线咧，即系佢有个地下有啲规划嘅路线，即系教你点行啊嘛。哇，有啲真系乱七八糟噶，有啲我去过一次我就唔会再去啦，因为佢会令到你行街或者购物嘅意欲系极度减低。 我都系啊，喺铜锣湾定中环嗰间，我真系麻麻地啊，行到一半想走，想折返， 走你走唔到， 系因为 好似 俾。 好似嗰啲家私铺咁样嘅，你要行到尾嘅， 系啊，成个迷宫咁样啊，睇下今日有冇兴趣逼一逼佢啦，大家去吓。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7月22日系一年嘅第203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162日。1894年7月22日，由当时嘅巴黎报纸《小日报》组织。从巴黎至鲁昂，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场竞技性赛车比赛正式举行。比赛之前4日举行车辆展览和资格赛，吸引大量观众。赛事之后演变成考验车辆和车手的耐力测试。由于当时比赛在开放公路上进行，以致造成车手和观众死亡的意外事故频频发生。汽车大赛演变为现代的格兰披治大赛车，或称为大奖赛赛车，再演变为方程式赛车。世界一级方程式锦标赛亦被称为大奖赛。7月22号出生的朋友不喜欢安稳地在一个岗位上工作，感情起伏不定，拥有追求成功的强烈意志，有勇气大步向前，经常忽略自己的缺点。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参与破纪录的赛事是不是配合你性格的特质？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什么启示？速度越快，身边的景物流逝得更快，我哋会唔会更容易错失身边嘅事物？ 贸发局热线 TDC Hotline。 今朝早晨光第一线嘅 TDC Hotline 咧，思芬继续喺度嘅。由香港贸发局主办嘅香港国际珠宝展及香港国际钻石、宝石及珍珠展咧，一向都系城中盛事啦。嚟紧嘅星期日咧，就会喺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开幕噃。展会咧一连5日，直到下星期四7月29日。嗱，我知道咧，今年好似有啲特别嘅安排噃，咁所以咧，亦都请嚟咗香港贸发局展览事务高级经理李家伟先生 Byron 咧，就同大家介绍下嘅。早晨 ，Byron。 诶，早晨啊，思芬，其实系。 啊，過去一年多咧，受到呢個疫情嘅影響啦，咁呢兩項貿發局嘅大型國際珠寶展咧，都先後多次延期嘅。咁不過咧，隨住而家香港嘅疫情係繼續趨向穩定啦，咁所以好開心咧，兩個展覽咧都可以復辦嘅。咁亦都係咧，疫情以嚟咧，貿發局首項舉行嘅實體貿易展覽嘅。咁由於世界各地咧仍然有實施隔離啦，同埋一啲出入境嘅限制措施啦，咁所以咧今年兩項嘅珠寶展咧都會有特別嘅安排嘅。咁咧就係將會咧係首次以實體同埋網上嘅混合模式舉行嘅。咁除咗一啲本地嘅珠寶公司咧可以實地參與之外咧，一啲嚟唔到香港嘅海外嘅珠寶商咧都可以透過咧視像嘅會議嚟到洽商嘅。 咁 Byron 啊，唔知今年嘅珠寶展嘅展會特色又係點咧？ 係啊，咁珠寶展咧同埋同期同地舉行嘅鑽寶珠展咧，咁一共咧係會有超過430间嘅展商參與嘅，咁大部分都係本地嘅展商啦，咁但係咧亦都有部分嘅海外珠寶商咧係會派本地嘅代表參與嘅，咁好似有嚟自德國啦、意大利、印度、新加坡、瑞士同埋美國嘅展商咧，都會有派員咧喺香港咧係出席我哋嘅展覽嘅。咁今次咧展會咧除咗係業內買家之外咧，亦都係首次啊係全程開放俾咧16岁或者以上嘅公众人士入场嘅，中意珠宝首饰嘅朋友咧，就千祈唔好错过啦。咁到时咧，无论系一啲高档嘅收藏级嘅珠宝啦，或者系适合日常穿戴嘅时尚首饰咧，都可以喺两个展览里边咧系揾到嘅，都可以咧系接触到咧以往咧可能净系出口去国际市场嘅一啲嘅珠宝珍品添嘅。咁总之咧就系嚟一个展览，就好似咧一次过行400多间珠宝店咁，咁啊非常之难得嘅机会嚟嘅。 听到珠宝首饰咧，可能好多朋友都会即刻心动嘅 ，Byron 啊，唔知今次有冇啲乜嘢珠宝咧，系值得推介咧？ 系咁啊，虽然珠宝都系睇实物啊最好啦，咁我都喺度介绍翻少少啊。咁啊，今次珠宝展咧，好似有香港嘅展商咧，系会展出咧系一条咧系水滴形嘅翡翠钻石嘅颈链啊。咁佢嗰粒翡翠咧系深底绿色嘅，咁咧亦都配埋咧一条系镶有盾形切割同埋梨形切割嘅钻石颈链，咁啊非常之晶莹剔透嘅。咁除咗名贵珠宝之外咧，今年咧現場亦都會有一啲唔同設計風格嘅首飾咧，係可以適合日常配襯嘅。咁好似咧有展商咧係會帶嚟一款咧玩味十足嘅紫水晶吊墜，咁啊嗰個創作靈感咧係嚟自經典嘅卡通啦《木偶奇遇記》嘅。咁嗰個吊墜咧仲镶有咧個鑽石嘅絲帶啦，同埋粉紅嘅尖晶石花朵嘅，咁啊充滿童趣嘅一個設計嚟嘅。咁而另外有一間咧香港嘅展商嚟嘅，亦都咁啊帶嚟咧佢哋嘅經典嘅印記系列，就包括咗咧耳環啦、吊墜、戒指同埋手鐲等嘅金色嘅。咁咧就以呢個簡約嘅線條咧勾畫出一個繁複嘅 monogram 嘅圖案，咁啊加上咗精緻嘅镂空設計咧，就將呢個金色咧係變得好時尚年輕嘅。仲有一間嘅展商咧係帶嚟一個現代嘅彩繪首飾系列嘅，咁啊嗰個設計靈感咧係嚟自法國印象派嘅大師啦莫奈嘅。咁啊設計師係參照咗莫奈嘅獨特嘅呢個點飾法，咁啊利用咗唔同嘅顏色嘅寶石同埋半寶石咧，去創造出好似彩繪咁樣嘅耳環同埋戒指，咁啊非常之有藝術感嘅。 咁唔知大會咧又安排咗啲咩活動俾大家可以參與？ 咁大会咧喺两项嘅珠宝展期间咧，会举行好多嘅活动啦。咁好似咧第一日咧，我哋就会有呢个珠宝嘅镜头精明眼啦。咁大家咧系可以试下咧珠宝拍卖嘅体验之余咧，仲可以咧系以低至原价一折咧嘅买到咧深水首饰噶。咁而拍卖品咧由港币2500蚊嘅一啲18K 嘅白金链配钻石吊坠啦，到咧系180000嘅18K 玫瑰金仿古董嘅钻石胸针都有咁啊，各色其色。咁而另外咧，我哋都會安排一啲比較大眾化嘅一啲珠寶嘅分享會啦。咁好似請到咧係專家係講解咧一啲彩鑽嘅鑑賞啦，亦都有講下珍珠品質嘅評估等等嘅。咁啊，俾參加者咧係了解更多關於珠寶嘅知識。現場咧仲有呢個工作坊喎，教大家咧整一啲翹線嘅玫瑰花戒指添嘅。咁展會期間亦都會有多場嘅講座嘅，咁好似咧探討翻咧喺疫情之下珠寶行業嘅供應鏈嘅變化啦，珠寶嘅網絡形式啦，同埋讲解一下咧翡翠嘅国际测试认证等等嘅话题嘅。咁而最后啦，当然唔少得咧，就仲有呢个幸运大抽奖啦，消费满指定嘅金额咧就可以参加抽奖噶啦。奖品咧就包括咧多款嘅首饰啦，同埋礼券啦。咁到时嚟购物之余咧，仲记得咧要抽埋奖啦。 哇！展 演会嘅节目咧真系非常之丰富啊！咁所以大家有兴趣咧，就记住喺嚟紧嘅星期日至到下个星期四，即系7月25号至到29号咧，参观香港贸发局嘅珠宝展同埋钻宝珠展咯噃。7月24号5点之前喺展会嘅网站登记咧，公众人士仲可以悭翻港币100蚊嘅入场费添。记得 download 定相关嘅折扣优惠券啊噃，有买一送一同埋半价优惠噶。听朝早咧 ，Baron 都会继续喺度同我哋介绍更多噶噃。今朝早唔该晒你 ，Baron，Thank you。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名的士乘客被警方截查的时候，涉嫌将多包怀疑毒品抛出车外，涉嫌藏毒被捕。的士司机亦都涉嫌危险驾驶和藏毒被捕。警方在午夜12点几在落马洲新田公路近锦绣花园大道发现一架的士超速行驶，但是的士未有按警员指示停低，反而加速往新田方向逃去。警员尾随追截，其后在近米布隆截停的士。车上乘客将11包怀疑霹雳可卡因抛出车外，警员亦都在的士入面检获1包怀疑霹雳可卡因。行动之中检获的毒品共值大约6700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新闻公布，指世界遗产大会决定将英国利物浦海上商城从世界遗产名录上除名，理由是海上商城突出的普遍价值已经遭受不可逆转的损害。公布指出，海上商城在2004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后来因为对在利物浦水域有关开发项目的忧虑，于2012年被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不过相关开发项目与其他开发计划在遗产地和缓冲区内持续推进，委员会认为有关建筑损害了遗产地的真实情况和完整性。一度在日本失去联络的乌干达举重运动员已经从东京乘搭航机回乌干达。日本政府消息人士说，那名运动员曾经表达意愿，希望向日本提交难民申请，但在东京警视厅与乌干达代表团团长等人会面之后改变想法，又表示希望回国。那名现年20岁的运动员原本在大阪府全座野市为东京奥运备战，但是未能够获取参赛资格。他原定和教练一同回国，上个星期五突然失踪，在酒店房间留下便条，指乌干达生活很艰难，想留在日本打工。前日下午他在三重县四日市被警方扣押。印尼西加里曼丹省有多艘船只日前在热带风暴带来的大风和巨浪之中翻沉，至今最少24人死亡，31人失踪，搜救工作仍在进行，当局希望找到更多幸存者。省搜救局负责人说，省内的3法院今个月13号至14号遭遇热带风暴风浪，导致该县附近海域有18艘渔船和拖船翻沉，涉及138人。直至寻日朝早，搜救人员成功救起83人，打捞到24具遇难者遗体。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73，日元110.23，瑞士法郎0.918，加元1.258，人民币6.47。英镑兑美元1.37，欧元兑美元1.179，欧元兑美元0.735，新西兰元兑美元0.6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1.45美元，卖出1801.96美元。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嘅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酷热同有烟霞，亦都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接近蝴蝶谷。重复多次，就係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嘅快线有交通意外，车龙接近蝴蝶谷。咁至于较早前呢，龙翔道去荃湾近住北雅山花园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车龙排到去观景台㗎，就係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北雅山花园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排到观景台对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和尖沙咀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龙尾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咁喺新界方面，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世界花园嗰段咧比较挤塞，青山公路嘅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车多，龙尾浪翠园三期对出。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车多，排到环宇海湾。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马场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港台电视三十一节目新阵势， 每晚9:30东奥盛事共融体，共融第一。奥运开幕之后，每日播放的比赛精华，提供手语传译和英语旁述选择。 另外，更有乌都语旁述比赛精华放送，让体育面前人人平等。 奥运七月号手就位 ，Get Set Go！ 港台电视三十一。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你仲记唔记得？ 记得咩啊？ 你仲记唔记得？ 记得咩啊？ 梁明忠、梁学熙，晨光出双梁。 录音嘅时候咧，都要讲少少啊。今次呢套咧，即系好彩阿崔杰同咧，冇喺街俾人见到佢笑呢一套卡通片里边嘅嘢啫。 我喺直播室笑啊，都俾你哋笑翻转头咯。 其实呢一个系永恒嘅经典嚟噶，我可以 咁讲。哎呀，对唔住，我真系唔认识啊，真系录呢个剧先至，咦咁得意嘅个嗰啲桥段。 嗱，同埋咧，另外一样嘢，崔杰同你记住咧，系读超时用要塞，唔系要塞。 哦，咁中文我识嘅，系啦， 我 细个听过嘅。 我细个真系听到有同学仔，喂，我寻日有睇超时空要塞啊，千祈唔好咁讲。 呢度系几时出街噶？ 1982年咧就已經有佢嘅第一集㗎啦，咁嗰陣時咧其實就是一套嘅電視動畫，即係唔係由漫畫改編嘅，咁但係可以話係風魔一時，可唔可以話同高達係二分天下嘅咧？當年 當時係嘅，因為高達就喺70年代尾啦，佢就喺80年代頭啦，咁所以其實橫跨嗰兩三年裏邊。其实真系喺日本嗰方面有好多经典嘅动画出炉嘅，咁超时空要塞当年咧就系、是、佢一个好叫做好独特嘅世界观， 佢之後都出咗好多延續篇嘅，而佢一個賣點咧就係話佢任何一套延續篇，佢嘅時間同埋世界觀係同一樣嘅，即係佢冇改過嘅。嗱，譬如高達咧，佢有唔同嘅時空或者有唔同嘅類型出過啦，係改咗嘅，只不過用翻高達呢個名。但係超時空要塞咧，就由頭到尾，無論邊一集都係講緊同一件事。 啊，同埋咧，佢係好多都係用音樂去貫穿嘅，呢個亦都係一個賣點。咁 呢個就係我笑嘅原因啊！點解好緊張嘅時候，不如你唱首歌啊？嚇，咁得意嘅！ 不過講翻今次我哋喺呢個動漫天空小説裏邊嘅譯名，可能有啲人會唔係好明啊？點解叫做林明明？因為通常我哋睇咧就叫做林明美噶嘛。 嗯， 但係今次咧，我哋用嘅譯名咧，用翻當年嘅亞洲電視嗰個嘅譯本嘅。 嗯， 男主角如果是日文译过来就原本叫做一条辉的，但是当时电视的译名就叫做马辉， 嗯， 而林明美呢就译做林明明的，嗯，所以今次呢我们用回这个译法的。 哦， 动漫天空小说超时空要塞第二十七话， 漆黑的宇宙，祖拿达大军已经来到地球圈外围，超时空号在太空严阵以待，古力华舰长就话啦： 全体进入戒备状态， 超时空号所有成员准备作战。呢，这个时候，马辉见到林明明就同佢讲： 明明，我哋以后可能冇机会再见面，有一件事我好想同你讲清楚，我好爱你嘅。 林明明好惊讶咁话： 马辉，你点会？ 马辉见到林明明同佢嘅男伴一齐，再讲啦： 祝你两个永远幸福啊！ 我一向都当你系我普通朋友。现在才知道你对我这么好，好对不住啊，我知道我令你非常失望。 这些不关你事的，都只是怪我没有向你表达清楚，不用介意的，明明。我只是一个战斗机机师，但是你是一个大明星，我根本就配你不起。 啊，你不要这么说啦。 真是奇怪，在这么小的超时空号里面，我们的世界会相差这么远。 马辉转身准备去作战了。在地球阿拉斯加基地的美沙上尉一边指挥幻影机队部署，一边望住太空，想起马辉。 马辉， 马辉，美沙上尉林明明三个纠缠不清的关系跟着会怎发展呢？在超时空号武器库里面，所有人都准备作战了。 快点当我反应导弹头， 十四中队准备好了， 十六中队可以出发， 反应炉正常， 反应炉正常， 平衡器正常， 平衡器正常， 出发， 出发。 同一时间，祖拿达大军更多的舰队来到地球圈外围啦。祖拿达军指挥官就话啦： 首先要破坏敌人的星球，全体准备出击。 几百只战舰向住地球准备发射主炮啦。喺地球阿拉斯加基地突然传嚟咁嘅信息： 敌方舰队超过400万只啊！ 指挥官就话啦： 仲未联络到敌方嘅舰队，唯有出击啦。 呢个时候，祖拿达军战舰嘅主炮已经全力攻击地球。压倒性的战斗力，地球根本无力招架，一座一座的大厦被摧毁，一个一个的城市被消灭，陆地、海洋全部受到攻击，地球全部毁灭。在超时空号里面的人见到，个个都不相信， 地球全部毁灭， 不可能啊， 怎么算啊， 地球没了。 林明明见到地球被毁灭，忍不住喊了出来， 怎么算好啊，地球之后就会到我哋噶啦， 未必嘅，我哋唔一定会被消灭噶。明明，你可唔可以为大家唱一首歌啊？ 唱歌？ 古力华舰长已经向投奔咗地球嘅祖拿大军司令布勒泰司令咁讲啊， 布勒泰司令，你可唔可以将林明明嘅歌声用军用嘅频道，令到每一艘战舰都收到啊？ 得嘅，但系有咩用啊？ 因为巴特战舰队嘅人仲未知道普托歌车嘅实况，如果将林明明嘅歌声播出嚟。他们就会受到突如其来的震荡，指挥系统会产生混乱。 你想趁着混乱攻击巴特站的旗舰？我们的士兵听到歌声士气都会提高。 林明明来到指挥室，愿意一直在战斗的时候唱歌，还要求表演接吻添。因为祖拿大军未接触过人类的文化，对歌声和男女之间的接吻会有很大的冲击。在阿拉斯加地球基地，用僅餘的能量向太空发出能量炮，消灭了一部分的祖拿达军。古力华舰长就说了： 阿拉斯加仲有人啊！ 大家好开心，林明明亦准备好唱歌了。 大战即将开始，林明明的歌声转播到所有的战舰和战机那里，两大阵营开始埋身战。巴迪赞舰队的士兵听到林明明的歌声，个个都好惊讶，停晒手。古力华舰长睇准时机就话啦： 攻击！ 林明明唱完第一只歌之后，就同之前的电影男主角接吻啊！巴特赞舰队的人见到受到更大的冲击，完全停晒手脚。超时空号乘势将他们消灭。之后林明明再唱另一首歌。战斗继续，马辉被飞弹击中，他架幻影战斗机跌返落地球。 仲估唔到可以返嚟地球，真係好啦。 喺经过大气层嘅时候，马辉开始接收唔到林明明嘅歌声，仲諗返起出发之前同林明明好温馨锡咗一啖。返到嚟地球，感慨咁话啦： 地球全部毁灭晒啦。 突然间有无线电通讯，原来係美沙上尉。马辉好激动，美沙上尉话啦： 係咪得返我一个人生存啊？ 美沙上尉， 然后即刻赶去救佢。喺太空方面，战斗继续，林明明继续唱歌。呢个时候，超时空号直接冲入去敌方旗舰，超时空号胜利啦！马辉终于揾到美沙上尉，经历一场咁大嘅战斗，佢哋两个见翻面，恍如隔世。佢哋睇住已经被毁灭嘅地球，以为只系得翻佢哋两个生存，突然听到林明明嘅歌声， 系超时空号啊！佢冇事啊！ 马辉。 超时空号落返嚟地球啦，太阳再次升起，马辉同美沙上尉一起向住超时空号嘅方向进发。故事并未完结，进入另一个新章节。三角关系、偶像歌手、战斗场面配上歌曲，迷倒不少粉丝。佢就系超时空要塞。 梁学熙饰演马辉，崔洁彤饰演林明明，林慧饰演美沙上尉，白元浩饰演古力华舰长，阿奥饰演指挥官，祖拿达军指挥官，布勒泰司令，梁荣忠饰演庞伯。 动漫天空小说， 当天这世界的空间多冰冷，默默地令我感叹，在静静夜晚，长靠于窗边星光。实在令我惊叹，像是在预告明晚的天际星光灿烂，只想只想真情流露，何时跟他跟他一起停步，欣赏欣赏星河谁做，柔情几许几许铺成长路，之中仿如迷路，完全只因只因心如迷雾，情深到老。 跟他跟他一起停步， 欣赏欣赏星河谁做，柔情几许几许铺成长路，星光之中仿如迷路，完全指引指引下来情路，来将光之中仿如迷路，完全指引指引下来情路，来将我抱。 很多人讲嘢都有懒音，只要你错过一次，就硬系会经常发生，就好似佢咁。 亚军得主真系好优雅、哦，亚军得主真系好优雅、哦。 到底喺头先嘅声音片段当中，阿星一共讲咗几多个懒音字呢？林慧，转头话你知。人讲嘢都有懒音，就好似佢咁。 亚军得主真系好优雅、哦，亚军得主真系好优雅、哦。 喺粤语里面有一类字经常会被误读，就系、是、零声母同埋 ng 声母嘅组合啦。举个例啊，个我字，有啲人读我，亦有啲人读我。个柯字。有啲人会读柯，有啲人会读柯，就连个牛字都有人读牛，亦有人读成牛。咁到底边一啲字系 ng 声母，边啲字系零声母呢？其实都有一个定律嘅。如果嗰个字系属于第一、第二或者第三个声调嘅时候，多数都系零声母嚟噶。如果是属于第四、第五、第六个声调的时候，就多数都是 NG 声母了。所以在头先的例句当中，亚军的亚字是第三声，所以亚亚亚亚字是属于零声母。至于优雅的雅字，亚雅亚雅雅是属于第五声，就属于 NG 的声母了。在发 NG 鼻音的时候，发音要用舌根部位抵住软腭，令空气可以通过鼻腔发出。我们一起试一下，优雅，优雅。至于零声母的读法，就是省去声母， 直接将韵母读出嚟。呢一个系最简单嘅读法啦，直接将空气由口腔送出就可以噶啦。头先阿星读错嘅句子，正确嘅读音应该系阿君得主真系好优雅、哦。阿君得主真系好优雅、哦。阿星，你都试一次。 阿君得主真系好优雅、哦。 我哋要咬实啲个得字。 得得，阿君得主真系好优雅、哦。 得主， 得主， 嗯。 阿君得主真系好优雅、哦。 好 ，yes。 记住啦，以后讲每句说话，你都要多多留神。经过咁多个礼拜，你应该都带咗好多知识喺身。我衷心希望懒音嘅问题唔会再发生。 你唔中意我啊？ 点解咁讲呢？ 点解要企咁开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保持社交距离就是因为我喜欢你。 我明白了。 不要怪我太长气，其实都是关心你。 奥运圣火将会在日本燃亮，白元浩会在晨光第一线紧贴这件世界体育盛事。白元浩，东京奥运知多一点。 东京奥运就快开幕啦，咁所以咧晨光第一线除咗七点半之前啦，咁九点前咧都会另外一次嘅东京奥运知多啲嘅，系啦，咁同大家讲讲咧日本方面啊东京奥运嘅情况啦，咁其中一个嘅比赛咧就系、是、马拉松比赛啦，咁马拉松比赛其实同埋竞步咧竞走咧都唔会喺呢个东京举行嘅，咁、就会喺呢一个嘅北海道嘅札幌嘅做咩啫？ 喺竞走啊，谂起竞走啊， 竞走啊， 饮啊， 同新娘新郎。 咁呢两个比赛呢都唔会喺东京㗎。咁喺边度呢就会喺呢个北海道嘅札幌嘅。好啦，咁去到札幌嘅最主要原因呢，当初嘅设定就係因为东京呢本身夏季嘅时候气温呢都几热下嘅。咁试过之前嘅时候都去到35-36度啊，咁嘅情况呢都好令人担心，觉得哇如果咁热嘅话喺条街嗰度跑步咁影响发挥喎，点算呢？咁于是乎呢就会衍生咗呢就係北海道嗰度呢跑步呢一幕嘅情况出现嘅。就正如呢当年北京奥运啊喺香港都会有马术比赛啊，係咪先，即係去到其他城市嘅。好啦，咁喺呢一个札幌罗札幌嗰度举行嘅时候呢就諗住会好啲。不过呢几日呢都发觉，特别之前阵子啊，北海道札幌嘅气温呢上升去到35度、 哦， 情况咧都几令人担心啊！咁啊，同埋佢哋个疫情咧，绝对唔会比东京差， 嗯、 都系情况都系一样几恶劣啊！咁所以咧，嗱，而家就已经讲咗就系话喺札幌嗰度举行呢一个马拉松竞走比赛嘅时候咧，佢哋就唔可以有呢一个观众啦。咁亦都即系侧边嘅朋友，尽量都系继续维持翻喺屋企啊，呢啲咁样嘅措施都系继续喺度嘅。咁啊，至于天气方面咧。咁人就改變唔到噶啦，天氣方面咁唯有咧，如果真係到時都係咁熱嘅話咧，睇下大會會唔會擺翻多啲叫做嗰啲涼風機啊， 係 係啦，即係一路噴住啲水啊，吹住啲風啊，可唔可以令到成個感覺會降一降温咧？咁啊，呢個就好睇下到期時嗰個温度啦，同埋大會嘅安排情況係點啦 嚇。咁、除咗馬拉松咧，仲有琴日女子足球都喺札幌啊嗰度進行咁樣。咁啊，我琴日即係港股收市嘅時候都睇一睇啦，感受下奥运嘅气氛啊嘛，我第一场波啊睇咗呢个中国队对巴西队啊， 得唔得？ 巴西队5-0大炒中国队啦，吓，咁啊，技术上真系好劲噶，即系嗰啲巴西嘅球员咧，盘楼啊，不比啊。男人輸蝕啦，真係巾帼不讓蘇眉啊！ 係啊，咁啊呢一批嘅梯隊咧，新嘅女子足球咧，咁啊希望佢哋可以快啲咧就重拾翻嗰個即係射球嘅感覺啦嚇。好嗱，今日咧就係7月22日星期四啦，咁啊都有啲賽事嘅焦點可以同大家講講。嗱、 啊， 首先嗱，朝頭早嘅8:00，頭先都已經開始咗噶啦，咁就係呢個女子雷球嘅循環賽，美國對加拿大啦嚇，咁啊日本方面咧，尋日都已經贏咗波。 噶啦，咁啊相当厉害。咁啊，另外咧就系见到今日嘅下昼三点半，咁啊男子 C 组嘅分组赛，咁系有呢个足球嘅，咁啊埃及对西班牙。系啦，咁另外下昼四点钟亦都有墨西哥， 日本啊、有东道主日本出赛喎，好似 墨西哥对法国先，下昼四点钟。咁另外咧就系六点半嘅时间就会有阿根廷对澳洲嘅，咁、至于日本咧就晚上七点钟，咁、日本对南非。咁呢一场咧系啦，日本对南非嘅比赛，咁都会香港当然全部都有直播啦，你自己睇翻唔同嘅电视台啊。咁另外咧就晚上嘅七点半都系另外一场咧。几值得睇嘅戏码就系、巴西对德国，系啦，咁啊呢啲嘅比赛七月二十二号星期四嘅时间就有呢啲奥运嘅赛事焦点啦，咁大家可以留意住啦。 系、大家都话几好啊，啲时间好似都几 fit 到我哋。 系啊， 不过有啲就翻紧工咯， 未放工啊。 系啊，好。 三日天气酷热同有烟霞，亦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二十八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两宗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但仍然挤塞噶。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红梅谷路啦，咁啊意外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对出噶。就是獅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红梅高路意外呢就清理好，咁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对出。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快线的交通意外呢，咁清理咗大约是三分钟，咁而家排到去蝴蝶谷道的就是呈祥道去观塘方向在明爱医院快线的意外清理好，咁而家仲有车龙排到去蝴蝶谷道。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就在上乡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游丽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一段车多，排到去泽安村。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在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南边为回旋处一段挤塞，龙尾就在白沙湾码头。荃湾路出九龙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车多，龙尾在奇德尊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在马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上德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 香港电台第二台，梦想好启航。 今集阿 Jade 揾嚟高尔夫球选手陈子晴 Tiffany 分享佢越战越强嘅梦想故事。 对我帮助最大嘅就当然系屋企人支持啦，99% 都系因为佢哋，所以先有今日我嘅成就。过去最牺牲就系冇咗同屋企人相处嘅时间。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朝早10点到11点， 梦想号启航，主持阿 Jade 黎咏如， 带你寻找成功追梦故事。 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女歌手 Doja Cat 近排嘅新唱片成为 Billboard 嘅十大唱片，都揾嚟呢一位加拿大嘅红人同佢合唱啊，即系榜占第十位 Doja Cat featuring The Weeknd。 上次同女歌手 Sisa 合唱嘅 Kiss Me More 咧，成绩非常之理想啦。今次再下一城啊，新上榜接第十位 ，Doja Cat featuring The Weeknd， You Right。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话世界。 由咁多位嘉宾嘅失败经验， 带俾你创业道路上无限体验。 失败奶 又嚟到失败奶呢个环节啦 ，Kitty 早晨啊， 早晨啊 ，O 啊，嗱，今日咧我哋继续同上个礼拜啦原味道嘅 Kendrick 一齐倾下偈嘅，咁上次介绍咗咧，其实佢咧嗰个工作室咧就系有一个即系叫做生活馆咁样嘅，咁有唔同嘅范畴啦，里边咧有厨房啦，自己会煮啲嘢食啊，甚至有私房菜啊，咁另外咧亦都画咗一啲地方出嚟咧系搞兴趣班啊，有瑜伽啊，其中咧亦都有花艺，咁我知道 Kendrick 本身都是一位花艺师嚟嘅，咁所以今日咧就了解一下做开呢个花艺班嘅情况到底系点样咧 ，Kendrick。 系好啊，多谢你。咁其实咧我哋之前做生活馆啦，咁入边嘅花艺其实都系纯粹系我自己嘅咁样。咁本身咧就其实我七年前就开始做网店咁样嘅嘢啦，咁样。咁因为我以前第一份工其实就系做一啲 wedding decoration 相关嘅嘢咁样。咁我就即系负责花个 part 啦，咁慢慢先对花有认识啦，咁样。咁亦都开始有兴趣。咁啊做咗一轮嘢之后就发觉啊，我可能我自己嘅手艺上边，即系除咗原本做开嘅嘢之外，我可以做啲咩咧？咁样咁，所以就谂起咗花呢样嘢，都系我自己有兴趣而觉得可以实践落去嘅嘢嚟嘅咁样。咁所以七年前就开始咗网店呢一 part 啦。咁开初嘅时候咧，就系纯粹兴趣嘅啫。咁我可能有啲朋友结婚或者系有啲客有需要嘅时候，我就帮佢做花啦咁样。咁其实当其时咧就系冇乜风格啦，咁或者可能个定位都未必好清楚嘅。咁大部分嘅客咧都会可能攞啲大嘅花 brand 去到俾啲 reference 睇，你跟住做啦咁样。咁我嗰阵时就会觉得好似都唔系我自己想做嘅嘢喎咁样。咁我开始慢慢搵自己条路咁样，开始搵翻啲定位咁样嘅。咁就我。漸漸就係做翻一啲 telemix 嘅嘢嘅，即係如果一啲散嘅 product 嚟講，即係可能花束啊、花球啊，或者係可能一啲開張嘅花籃啊咁樣，咁我就開始做自己 telemix 嘅嘢啦咁樣。咁我覺得呢個定位上係需要嘅，因為如果唔係，人哋都會覺得你唔清晰啦，唔知你有啲咩特點啦咁樣。咁我而家就會係花好多時間去同個客去夾嘅咁樣。咁例如可能佢哋都會俾 reference 嘅咁樣，咁我哋就會可能喺 reference 裏面會唔會點樣 fine tune， 可能 fine tune 時令嘅花材啊，或者可能點樣可以凸顯到你送禮嘅時候想要嘅嘢啦咁樣。咁例如就可能我哋之前都做咗一堆唔同嘅開張花籃咁樣嘅，咁都係有自己 design 啊咁樣。咁我點樣可以做到 telemix 咧？咁我譬如可能有啲就會係佢係有啲有個色通嘅，可能黃色通，咁我成件事就變一個黃色通嘅花籃啦咁樣。咁亦都可能係一個行業啦，例如可能佢係一間餐廳嘅開張。咁我哋就喺个花篮度加啲食物落去啊，咁样等佢收到嘅时候就会觉得喂好啱喎， 即系水果茶就加少少即系。乾咗嘅水果或者靚啲，或者可以處理到啦。你千祈唔好諗啊！人哋做榴蓮係咪要吉個榴蓮落去啊？人哋做菠蘿係咪對個菠蘿咁？估計入面都有多美學嘅考量嘅。咁呢個絕對信任 Kendrick， 係 串燒嘅時候就我哋真係有啲菇啊，或者可能一啲蔬菜嘅嘢串咗串就擺落去咁樣。咁個客收到嘅時候就會覺得好吸引啦。咁其實對我自己都有幫助嘅，因為當你係個客啦，你見到呢個籃咁靚喎，你都會擺一個 eye catching 啲嘅位嘅咁樣。咁自然就會多咗人認識到我咯。咁其實我都試過係我咁樣可能 幫呢個罪人開張之後咧，喺開張嘅guest 裏邊咧，佢係會揾翻我去到做另一啲花籃嘅咁樣。 哦，呢、這個都係好多創業朋友需要諗嘅一樣嘢，就係個定位。因為我諗，譬如大家小本開經營投資咁樣先算啦、嗯，你一定可能喺成本啊或者運費啊等等呢啲上面咧，比起大公司或者一啲大機構咧，係輸蝕咗啲嘅。因為始終你嗰啲量又唔係多啊，你亦都唔能夠儲好多貨啊。或者一啲花材喺度啦，因为你 keep 都要一个成本噶嘛，咁可能就要喺个定位嗰度谂，即系啊，同出面一啲比较可能系成行成市啊，或者系一啲连锁嘅，点样分得开咧？就系、是、做一个 custom made 嘅 service 啦，咁样。 嗯， 系啊，冇错啊。咁因为其实好多时啲客都会谂，你哋网上花店冇铺租，应该系要平好多啦。咁但系就即系头先你都讲，即系我哋唔系大公司，即系可能每一次我哋都系 telling 俾佢就帮你买。你需要嘅花材嘅，咁所以相对嘅 cost 系会贵少少嘅，其实我哋咁样咯。 问到呢一度咧，都直白啲问一下啦。过去疫情咧，头先你都话啊，主要做可能一啲开张啊，或者调翻转头就系婚礼啊咁样。咁疫情真系少咗铺头开张啦，即系唔结业啊，都得啖笑啦，正所谓。另外就即系婚礼好多都延期咁样，有冇令到你花艺方面嘅生意有所即系真系下降啊个营业额，而点样又去？活化翻点样可以谂啲计仔出嚟，令到自己可以或者公司可以继续留喺行业入面啦。 系都有噶，因为其实头先讲即系呢一啲都系一啲相对散啦或者被动啲嘅 job 啦咁样，咁所以其实都好受影响嘅，因为喺疫情里边真系。有啲人 delay 啦，或者係 cancel 啦咁樣，咁所以呢啲係有影響嘅。咁我哋其實就因為我都讀咗啲 DFA， 即係一個啲荷蘭花藝嘅課程啦咁樣。咁其實咧，我哋都會諗啊我會由散 job 啲一啲被動啲嘅嘢嘅，就會去到喺度主導，自己可以主導少少嘅，就會係教班咁樣咯，係咪？咁以前可能就會係相對就係、是、等人嚟嘅，咁而家就會我開咗個 course 喺度啦，咁我反而就會係做多啲。可能一啲e-marketing 嘅嘢啊，咁样咁去到吸引啲人啊，睇到我哋啦，然之后就嚟去到book堂啊，咁样咁就叫做相对系我哋自己主导翻啲嘅，就唔系啊人哋有需要先需要揾到我咁样咯。 嗯， 呢个系有少少分别嘅， 系 啦。 我谂呢个都系一个趋势嚟嘅，即系大家可能喺即系公余嘅时间咧，都会即系煮下嘢食又好啊，或者去即系学下一啲兴趣插下花又好啊，咁样都想即系有一个叫做逃离现实嘅几粒。中咯，系咪 啊？ 我都想插下花，等我报个班插下花，揾下 Kendrick 都 OK 啊吓。 篮球你又得，好啦， 插花嗰啲篮球唔得，我要真系可以好插到一个花艺师咁样，望呢个卖进 啊。好啊，欧你可以嚟揾我。 好啊，好啊，唔该晒 Kendrick，thank you， 多谢你， 拜拜。Yeah, he 就让我用这几分钟喜欢你，现实中对的错的不要提起，现在你是我女主角演出戏，你可以说吧，但我已经牵你飞，对我爱你无人认可，这种爱我悄悄带你看，无人野心多精彩，那载满人意到他的脑袋，是否都应该要带点爱，爱间很多反对我爱你的声音，任他怎讲，只要与你持续热吻，要放冷枪要炮滚，我们就更爱，谁又不分、爱间冰封，所以我对你才着紧，两指之间释放我这狂热内心，情形如夜色找到解灯，我爱你已开始变成人，让我的爱惹起公愤，世界悠然只得飘出 出海，这刹那为何让双手插袋，用一双手拥抱更可爱，外间很多反对我爱你的声音，任他怎讲，只要与你持续热吻，要放冷枪要炮轰，我们就更爱，谁又不忿、yeah, yeah, 外间冰封，所以我对你才着紧，弹指之间释放我这狂热内心，情缘如夜色找到解答，我爱你已开始变成人，让我的爱也起共分，这一秒宇宙停顿，两颗心在跳，迷迷糊糊没有别人，只在逍遥、哦哦、谈及爱如理性出发会被蚕食外间很多反对我爱你的声音，任他怎讲，只要与你持续热吻，要放冷枪要炮轰，我们就更爱，谁又不忿、啊、或者嘴巴不信我对你肯牺牲，眼睛可不可看看我何其认真，神如何做出这种吸引，我爱你已开始变成人，我戒不到这种兴奋， 又是时候讲下品酒，今日不讲品酒，讲酿酒啊，不如讲下点样自己 DIY 酿梅酒，因为真系去到酿梅酒嘅季节啦。首先酒方面咧，就要预备酒精浓度 35% 以上嘅做 base 嘅酒，跟住就要买啲靓嘅青梅啦，或者黄梅，跟住再要决定自己要用冰糖、红糖定还是系砂糖，做法好简单。将啲梅洗干净佢，浸水，跟住咧将啲唔要嘅部分整走佢，跟住记得索翻干水啊！再将啲梅同埋糖同埋酒加入去消毒过嘅宽口瓶入边，跟住密封佢，等啊等，等啊等，半年以至九个月之后，你就可以试试味，饮一饮属于你自己 DIY 嘅梅酒啦。正所谓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阿欧。 晨光Morning Call，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晨光第一线嘅晨光 Morning Call 电话侧边有晴晴妈妈，早晨啊， 早晨啊， 你好啊，咁晨光 Morning Call 你系想点唱俾边位嘅妈妈？ 我想点唱俾晴晴， 晴晴系 晴晴系我个细女，我仲有个大女叫芝芝嘅， 哦，即系芝芝同晴晴，不过今日你就系点唱俾晴晴听嘅， 系啦， 系啦，晴晴几多岁啊？ 晴晴七岁， 晴晴。早晨啊，起咗身未啊？小白哥哥揾你啊！ 妹妹生日快乐！ 呢个系家姐嚟嘅， 呢个家姐嚟噶， 系啊。 咁妹妹咧？ 妹妹仲瞓紧觉， 我仲瞓觉，咁咪由得佢瞓啦吓。好，咁啊，今日朝早你点唱俾晴晴听？佢系生日， 系啊，佢生日啦，佢大个女啦，二年班啊，升 系啊，升二年班。咁啊，啲咩祝福嘅说话同女女讲啊？ 我想祝佢身体健康啦，同家姐相亲相爱啦。 嗯， 咁就努力读书啦，做一个有用嘅人啦，爱锡屋企人。 仲有咧冇啦？ 冇啦。其实我就系想佢哋身体健康，做个有用嘅人咧。 会唔会祝福埋佢？读书要样样一百分啊？ 我唔使样样一百分嘅。 哎，我就系等你讲呢一句啊！ 我觉得佢有进步，叻过琴日嘅自己就已经足够啦。 讲得好好啊！咁啊，所以咧有个咁开明嘅妈妈咧，我相信晴晴同埋家姐咧，两个都会好开心嘅，即系每一日都冇乜压力，又可以好好地学习，呢个空间好紧要噶，系咪？ 都系噶，开心啦、 嗯！好，咁啊，有啲咩歌想点翻俾晴晴听啊？ 我想送首《世上只有》，因为佢好中意听嘅。 嗯，好啦，咁我送翻你只歌俾你啦，好冇？ 好啊，多谢晒， 多谢你嘅电话。 You make me cry, make me smile, make me feel the love is true. 世上只有啊！如果你咧都想透过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去点首歌俾你嘅亲朋戚友啦，又或者有啲说话咧想透过晨光 Morning Call 去讲嘅，而家接听你哋嘅电话啦，18723888打电话嚟啦！ 晨光追踪三十一。 九点二十六分啊！追踪三十一，今日有 Kason 罗启新，早晨 Kason，Kason 早晨， 喂，早晨早晨， 系今日有咩好节目同我哋分享下？ 嗱，今日咧七点集七医生与你咧，我就唔再讲呢个多发性硬化症啦， 讲咗几日啦，因为 系啊， 好癌残啊个， 好硬化，而家大家听到吓，咁、我哋讲另外一样嘢咯噃，咁大家咧都要留意嘅，有一个都市传说咧，就叫大家唔好掹白头发。因为掹一条咧会长出三条嘅、 有听过 系啦。咁我嗰阵时咧细个就话：咦，咁如果嗰人有白头发，佢又冇咩头发，佢系咁掹，咁佢咪掹走一条长三条，咁佢咪会多翻头发咯？ 咁系咯，都好喎、 其实咧，白头发咧佢长出嚟咧就唔系因为佢掹走一条长三条，而系咧将黑嗰啲慢慢变入边变咗白咁讲，系啦。咁其实出几多白头发先叫正常咧？白头发点解会变白咧？食多啲黑色嘅食物，好似黑芝麻啊、发菜啊，对于预防白发系咪有帮助嘅咧？咁样嗱，呢啲咧即系睇下佢系问呢一个西医定问中医嘅啫。你有冇发觉啊？ 系 唔同嘅啲答案， 系啊， 系咪？吓、 咁到底点咧？ 冇科学根据嘅咁样吓，但系科学根据呢样嘢咧就即系冇科学根据，唔代表科学上证明佢错。佢只不过系话佢哋冇做得一啲科学实验 去证明佢啱啫， 证明佢啱啫，系啦。即系我证明唔到你系衰人，唔代表你系好人噶嘛。好啦，咁呢个咧就系大家可以 今日之后有偈倾啊，我哋啊， 我哋个心里边，大家都系哲学家嚟噶啦。好啦，咁另外啦，睇睇啦，啊呢、這个紧要啊，新节目啊，晚上八点大师对谈，系边两位大师呢？一个牧师，一个法师，系啦，就有林以乐牧师同埋全灯法师啊。咁咧，佢哋今日讲嘅问题目咧，好正嘅，逆境与心安。面对逆境，心灵上边系会感到不安嘅。当人嘅心里边咧感到安宁嘅时候，面对逆境系咪比较容易应付嘅咧？咁咧，另外咧就会有位微网红啊。其实而家咧咩人都叫网红噶啦吓。咁如果佢系微网红嘅话咧，系咪即系好似我哋嗰啲咁样咧？得几百个 like 啊嗰啲嘢咧吓。咁微网红咧，佢又好公道噶、哦。 佢咧會介紹兩個地方啊，就係呢個慈山寺同埋道峰山。 嗯， 係啦，佢打卡好去處。誒，道峰山嗰個我嗰陣時去過一段時間咧，啊嗰、那個十字架咧真係打卡好去處。 沙田嗰邊嗰度。 係啊，反而阿、啊哦、Kitty 你住喺沙田咁耐，你好似冇去過。 係啊，但係成日望到咯。 係啊，嗰、那個古色古香嘅，你知唔知啊？入到裏邊、哦，你都唔知道佢係廟啊，定係話係呢一個基督宗教嘅地方。 等我睇下呢個節目。先了解多啲，嗯， 冇错啦。咁跟住咧，八点半咧就有号手就位啦。咁啊，继续咧讲下夏爵咧，同埋佢嗰几个拍档啊，大家咧都带住唔同嘅理想同埋理由咧，入去呢、這、一个。火箭军嘅王牌部队270旅嘅。咁去到呢、這、一个咧，我好少介绍呢几分钟嘅节目啊，但系今日咧一定要睇啊、 嗯。 就系咧八点二十五分。奥运 get set go 里边 九点二十五分 系九点二十五分，对唔住啊，系、 嗯、 奥运 get set go 里边咧就介绍啊李慧思，系咁啊 Sarah 冇错， 系 咁啊，大家可以睇睇 支持下，好唔该晒， 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方表示，国家安全处经深入调查，今日在全港多区拘捕两男三女，涉嫌串谋发布煽动刊物，违反刑事罪行条例第十条。被捕男女正是被扣查，行动仍然继续，警方不排除再有人被捕。被捕人士由25岁至到28岁，警方说他们是一个工会成员，涉嫌在去年年中至到今年串谋发布、分发、展示或者复制煽动刊物，意图引起公众，特别是年幼孩童对特区政府和香港司法的憎恨，煽惑使用暴力以及怂使不守法。警方又说国安处同时冻结涉案工会大约16万元资产。警方提醒市民，发布煽动刊物属于严重罪行，首次定罪已经可以被判处监禁两年。前年721元朗西铁站事件，八名被告被控暴动、有意图伤人、串谋有意图伤人等罪，其中两人认罪，五人经审讯之后被裁定罪成，案件今日在区域法院判刑。被告林官良和林启明在开审之前承认暴动罪，控方同意将有意图伤人罪在法庭全挡。邓怀森两项暴动罪，一项有意图伤人罪，同一项串谋有意图伤人罪罪成。吴伟南一项暴动罪，同一项串谋有意图伤人罪罪成。邓英斌同蔡立基分别有一项暴动罪，同一项有意图伤人罪罪成。法官嚴助文早前表明不接納部分求情理由，又表明因應案件嚴重性會考慮判處高刑期。案中被告黃志榮被裁定脫罪，律政司已經就裁決提出上訴。對於三名青年接種兩劑復必泰疫苗之後懷疑患心肌炎，新冠疫苗臨床事件評估專家委員會共同召集人孔凡毅認為，家長或者青年人無需太擔心，因為打針之後出現心肌炎的機會率罕見，即使出現症狀亦都只是屬於輕微，康復比率亦都高。孔凡毅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根據以色列和美國的數據，30歲以下人士接種疫苗，尤其是16歲以下人士，會較多機會出現心肌炎。但他說，因為接種疫苗出現心肌炎的病徵輕微，相反，如果因為感染新型肺炎，就有可能引發嚴重心肌炎。东京奥运明日揭幕，日本首相菅义伟将会陆续同到访的外国政要举行会谈。 大约15个国家和组织的领导人将会出席东京奥运的开幕仪式。加尔伟预计今日和蒙古总理奥云雅尔登及世卫总干事谭德赛会谈，并且和美国第一夫人吉尔会面。至于和法国总统马克龙的会谈就定在星期六举行，巴黎将会举办2024年奥运和残奥运。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酷热和有烟霞，亦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1%。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516点，跌系升291点，升291点，总成交金额8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63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15点，升2点。美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46蚊，系升8蚊；药明生物133.9，升2.1；港交所534.5，跌5毫；友邦保险95.2，升1.5；中国平安71.55，升5.5；微盟集团11.04，升1.2毫。吉利汽车23.85，升4毫；中国移动49.65，升8.5；美团274.8，系升4.4；比亚迪股份222.2，升3.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74，日元110.16，瑞士法郎0.918，加元1.258，人民币6.472。英镑对美元1.37，欧元对美元1.179，澳元对美元0.735，新西兰元对美元0.695。港金现价报16710蚊，跌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0.11美元，卖出1800.9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马场嘅中线有交通意外，咁车龙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马料水。重复多次啊，就系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马场嘅中线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马料水。咁较早前咧，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北雅山花园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车龙咧断断续续去到呈祥道，近住明爱医院，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北雅山花园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一带还是多车少少，车龙断断续续去到呈祥道近住明爱医院。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新鸿基中心，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游丽村，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香岛道来回方向近住深水湾泳滩一带比较挤塞，东区走廊去柴湾落返去渣华道的支路车多，龙尾城市花园。今日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去宏照道的支路挤塞，排到观塘码头对出。今日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南边围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白沙湾码头。咁后少少近住打豪敦路嗰段咧，亦都车多。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丹桂村。大埔公路入翻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咁啱啱收到个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有交通意外，咁一带车多。就系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有交通意外，一带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同埋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尚德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今季嘅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而地租系冇宽减嘅。记得在7月30号或之前缴交，否则要俾过期附加费。假如仲未收到通知书，请打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缴纳人资料如有更改，例如业权改变等，亦要尽快通知估价处。 我是 Roland 梁子希，二台40周年咁大日子，我梗係会返嚟一起庆祝啦。逢星期六晏昼4点到6点，18:22听緊你，唔单止我，仲会约埋一班老友记。 我是李志刚。 我是郑子晴。 我是洪超峰。 我是车淑梅呀。 我是黄舒淇。 我是 Sarah 李丽蕊呀。 我就是吴嘉莲。 18:22听緊你， 星期六晏昼4点到6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大师有礼。 大师有礼。请接招， 大师见面，分外暗棋，全新电视节目《大师对谈》，主持人林以乐牧师同全灯法师，一集一主题，天一句地一句，分享人生智慧，教你生命内在操练。每集仲有微网红带你去本地教堂、庙宇古迹打打卡。今晚8点，港台电视31。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9:30，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冇得升职就走咗。最近有个朋友同我讲，佢话佢公司有个同事无端端辞工，公司嘅人都喺度估紧点解佢要喺呢个时候走。有人辞官归故里，有人漏夜赶科场，呢啲事好平常，有乜咁奇怪呢？我朋友话啦，早排佢喺公司意气风发，所以佢嘅辞职引起好多人嘅揣测。我问佢，咁之前有冇发生过啲乜嘢事呢？原来之前公司传闻有人会升职，这个辞职的同事就是其中一个候选人。奇就奇在都还未公布结果，他就走人了。我再问，那公司最近的风向是怎样呢？我先讲解一下先。我这里所讲的风向并不是天文台所讲早两日打风那些风向，不是说现在吹紧东南风还是西北风。我所谓的风向就是究竟热门人选是哪个。正所谓要天时要地利和人和，好事才会发生，要啲风都帮埋你才会顺风顺水的嘛。朋友就说最近风向转了，之前他就是大热，但是现在他升职的机会小了，他揀在这个时候辞职，所以公司就有很多传言出来了。我问有些什么传言呢？传他跟老闆闹了交，传他真的不想再做咯，有人说他扭计咯，有其他公司高薪挖角啦，甚至有人静静地说他有急病添，很多很多不同的讲法。其实我觉得非常简单，就是他好懂得看时势。如果他自己很有信心会升职的话，他一定不会辞职。如果他选择辞职，即是说他自己对升职的信心其实都不是那么大。如果他没得升，即是另外会有人升职。另外有人升职亦都代表他将会成为那些人的下属。正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 其实古今中外这个道理经常存在。如果你不是属于这个老细身边的红人，留在这里都没人行了。我再问个朋友，那现在全紧升职的人是不是比他年轻的呢？朋友说是啊，你怎么知道？所以辞职的同事可能过不到自己的关，觉得一个年轻过自己的人升职快过自己，自己还要做他的下属，觉得会被人看不起，与其留在这里估计不会有好日子过，所以选择早点走。天大地大，一定找到自己容身之所的。不过我都是那句，做任何事千祈不要为了一啖气，你知道最近的环境的啦。留下是需要勇气，离开亦都需要智慧的。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睇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咏钟。 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我喺网上面咧见到一个甜品，而系我未见过，原来都几少见，但系佢个样咧好似几吸引，所以今日咧就同阿 O 讲下。 好啊，嚟啊！ 叫做俄罗斯蜂蜜蛋糕。 嗱，就咁睇咧，佢个样好似一个千层蛋糕咁嘅，你见到系一层一层，即系中间隔住一啲 cream 咁样嘅。咁但系咧，又觉得有少少似木糠布丁嘅颜色，因为好似有少少啡色嘅脆粉咧喺个面嗰度嘅。咁原来呢个咧就叫做俄罗斯蜂蜜蛋糕，就系一种千层蛋糕嚟嘅，即系一层一层嘅饼皮啦，中间夹住好软滑嘅奶油啦。咁而佢当中系用咗啲蜜糖咧，咁所以佢有嗰个甜香味，但系你又唔会觉得好腻嘅。咁一口咬落去咧，就会有一个好松软嘅口感。咁好似喺香港比较少啦，即系你话普通嘅千层蛋糕就有见到啦，咁但系你话呢只俄罗斯版本咧就好似少啲见啦。咁不过原来咧自己整咧亦都唔难嘅，即系如果你本身都有做开蛋糕嘅话咧、你望下嗰个食谱啦，我又唔系好多嘅材料或者、那個、 但关俄罗斯咩事啊？想请问一下， 我都想知道，可能系由俄罗斯嗰边传过嚟嘅， 点 即系 整翻两滴伏卡落去啊？ 俄罗斯做法，咦？咁佢冇 伏特加。点可以用呢个名字啊？ 佢又真系冇喎，嗱， 真系啊， 系啊，佢又冇喎，嗱，佢首先都系用嗰啲牛油啦、糖啊、蜜糖咧就混合咗，咁啊加鸡蛋啊，混啲奶油啊，咁啊搅匀佢啦，跟住啊筛入嗰啲中筋面粉同埋梳打粉啦，即系其实同做一个 普通嘢冇乜 系啊，冇乜分别同个皮，咁跟住咧就做咗嗰个混合物之后咧就雪落雪柜嗰度雪佢30分钟，咁你就有一个面团咁样啦，咁将呢个面团咧分成9至10份，咁就用一支棍棍咧，就将佢压平，即系做嗰块皮啊。 系， 佢咪一层层嘅皮嘅，咁啊压平啦。咁喺上面咧就用个叉咧吉啲窿窿，咁一块一块咧放入焗炉嗰度焗，千祈唔好即系一搭咁样放入去啦，要逐块逐块焗啦。這个咧系最嘥时间嘅步骤嚟嘅，每块可能焗5至10分钟，就睇下你嗰块皮嘅厚度啦。咁之后出嚟放翻冻摊翻冻之后咧，你就可以 cut 翻你想要嘅圆形啦，或者正方形啦，即系个蛋糕嘅形状啦。咁之后呢你就可以搞嗰个嘅忌廉㗎啦，就係、是、酸忌廉加糖粉加蜜糖，又係混合好呢又打啦打打到去起勾就差唔多啦嗰、那个状态。咁就係一层皮跟住一层忌廉、一层皮一层忌廉。 不难喎、呢、這个。 唔难，其实係烦啊，即係其实嗰个千层蛋糕又唔难。 哦，工序多。 工序多係啦、但係你话即係有冇一啲好 critical 嘅步骤会令到你失败呢？其实又唔见得有囉。咁、但係点解我话望落去嘅时候除咗似系一个千层蛋糕，亦都似一个木糠布丁咧咁样，因为佢咧就将你剩翻低嗰个嘅即系焗好咗个脆片咧，佢会压成粉末，即系好似一啲饼干碎咁样样啦，就撒喺呢个蛋糕嘅面上面嘅，咁、就有一啲脆脆嘅口感喺度咯。 成品应该好靓嘅， 好靓同埋好似几好食嘅。等我有时间嘅时候揾个 weekend 整一整，成功嘅带翻嚟请你食 先啦。 过完中秋先， 唞下先啦。 好啦。等我啊！ 百元号的享乐时代， 在明天7月23日星期五的时间呢，就是一个大日子啦。 是 奥运啦， 开幕， 开幕啦，正式开幕啦。咁呢个绝对系一个大日子，因为今届嘅奥运咧都等咗迟到啊，佢系啦，迟咗一年啦。咁啊，但系另外一个日子咧就系2022年嘅8月31日，即系都仲有一年嘅时间啦， 系 都系一个大日子，系一个唔开心嘅大日子。 有咩九星连珠嗰啲咁样？ 即系木星逆行系嘛？最近 木星逆行啊， 系啦，佢咧就系咩咧？台场大家都知道边个地方啦，就系、是、东京嘅其中一个地方。咁啊喺富士电视台位处于呢个地方。咁有一个好大嘅摩天轮噶嘛，即系中哥唔知记唔记得？ 我有坐过啊， 系嘛？ 系啊系啊，做咩啊？ 唔知有冇机会再坐咧？因为8月31日嘅 Sayonara 啦。 哦， 系啊，重建啊嗰、那个区。冇咗啊！嚟緊8月31日之後咧，就會消失咗啦。 Last day 啦。 Last day， 咁、其實睇到嗱佢呢一個摩天輪會， 哎呀！突然間我唔想講嘢。 係啊， 個心揦揦， 因為咧，湧上 身。係啊，係啊，係咩咧？我唔知出年之前去唔去到啊。即係個 point 嗱，如果佢話要佢話要完結嘅，爭啲講其他字，佢係完結嘅。咁我都覺得咁都明白嘅，可能經營有困難啦，或者佢個區要重建啦，咁但係。即係好多香港人都會覺得，喂，你都俾我去一去， 即系同佢 say 个 goodbye。唔好自己即系匆匆咁样走咗， 你都可以去嘅，隔离啫嘛， 你 去 咯， 去咯，冇 人阻你。 翻嚟嘅时候再隔离多十几日咯， 冇人阻你。 系啊，随便， 随便系嘛， 随便。 咁啊，呢一个摩天轮咧就 Sayonara 啦。咁啊，但系其实之前亦都有公布咗，就都系位于台场嘅。咁有一个咧就暂时，如果大家又系唔想隔离又冇得去嘅东京咧，佢有一个台场嘅大江户温泉区啊。系啦，咁嗰个咧又宣布结业。即系当我哋可以再去旅行嘅时候咧，去到日本啊咁样，即系好多嘢都消失咗，又有好多嗰啲百年老店啊，咩几唔知几多年系起咗嗰啲咧，百几二百年啊，由平安时代到而家有四百年嗰啲咧，好多都即系结束呢个营业。 等我抄中过先，突然间。 心嗱嗱 嗱嗱， 我唔想 讲嘢， 真系嗱嗱。最近咧， 不如播只歌算啦。 最近我咪同，好似都有同咁嘅拍档讲过，就系我有个朋友喺福冈开寿司铺嘅， 系 咁佢咧就因为又系冇乜生意啦，咁啊结束营业啦，咁啊结束营业之后咧，佢就去咗打鱼，系啦，咁啊出海嘅，唔知大家记唔记得？好啦，出海之后咧，咁佢最近都发觉，打鱼都可以过到日子嘅，但系佢觉得横掂都冇生意，做打鱼又辛苦咁样，佢就把心一横，最近咧做咗一样嘢，佢就系买咗架电单车，佢就决心咧环绕日本一周。 吓、 哦， 系啦，即系又系一啲喺疫情底下衍生出嚟嘅好多嘅故事。 唔做嘢啊，直头 唔做嘢啊。 唔做嘢啊！ 唔做嘢啊！ 点解佢唔去开个影片分享频道直播佢自己去环岛咧？ 可能之后 佢搵嘅钱就多过打鱼嘅。 我怀疑佢之后会开，系、啦，因为同佢一齐识嘅相识嘅朋友好多咧，其实都系做传媒嘅，系、啦，咁我唔知佢会唔会之后又好似钟哥咁啊提佢，喂，不如你怀念都系你做 live 啦，你喺度揸住单车咁一路游住日本，咁全世界嘅人睇住咧一齐游日本， 好嘥啊， 系啊，随时会红啊呢、這个，不过搞掂咗个电池嘅问题先，好啦，咁讲咁多咧，呢一类型嘅都系即系有少少离愁别绪啦， 系啊， 但系香港咧，我哋虽然人喺香港，但我哋都可以过一啲咧。同日本好亲近嘅生活嘅、例如系点咧？ 又去嗰个咩企鹅 啊？例如香港都有啲地方咧，影相影起上嚟嘅时候，其实几似 日本 嘅， 系啊。 我系咪嗰间豆腐店啊？ 边间啊？ 藤原豆腐店 啊， 喺新田 系啦。呢一类型嘅豆腐店咧，其实真系会望起上嚟几似日本嘅，几可乱真嘅。因为日本人佢哋睇到香港，佢都会一声。 冇料， 系啦，仲有啲其他地方嘅，例如上水旧墟有啲嘅位咧，其实因为旧墟啊，啲楼房比较上矮啊，有阵时影起上嚟嘅时候咧，你都会揾到有啲嘅角度，譬如影日落又几似日本 仔，使乜去咁远啦？你翻屋企开电视嘅时候啊，你个电视都系日本整噶啦，咁已经觉得去咗日本啦， 都啱。咁但系仲有嘅，例如香港咧，大家可以上网俾少少心机揾一揾一啲餐厅。或者甜品铺，正如好似我之前介绍过甜品屋嗰间啦， 刨冰， 刨冰系啦，咁嗰间刨冰咧，其实都已经系啲日系设计嚟，同埋香港要食到咁日式嘅刨冰咧，系有啲难嘅。咁你望住个刨冰影相嘅时候，其实嗰个刨冰，我觉得真系唔会差得过日本啊，系咪先？咁另外仲有啲咩咧？例如甜品铺，即系啲 tips 俾大家嘅。香港除咗咧有好多出名嘅串烧铺头咧。佢哋都係由日本人真係直營開過嚟喺香港，我攞咗日本嘅老本，就喺香港開間鋪頭，都有好多呢一類型嘅老師傅嘅。 但係咧，即係唔係話香港個個朋友都話喜歡呢個地方噶嘛？可能有唔同嘅人有唔同嘅喜好咁。 係啊係啊， 例如我中意而家嗰個奧運嗰個走甩咗個選手 烏干達。 如果我中意烏干達，咁點咧？ 啊又得喎！嗱，烏干達嘅話，你就可以去翻香港嗰啲烏干達。 哇！ 烏干，慢慢講。 烏干達 嚇親阿 Michael 啊！ 我 Michael 望住你啊！我已經嘗試用笑聲去掩蓋咗你。 我嘗試唔出聲去掩蓋你噶啦，小白 一定要笑啊！因為笑聲笑聲 滿 載温馨，係啦。咁每個地方都會有嘅，即係譬如之前烏干達嗰位仁兄，佢點解去名古屋啊？名古屋咪就係有嗰啲咩烏干達同鄉會，係咪先？咁香港都有噶嘛？烏干達 就係啦。 系咪先？咁你揾翻啲同鄉會，睇下佢哋，問下佢哋，喂，到嗰啲足跡啊，喺香港邊度有烏干達嘅？係咪？你中意韓國嘅，又可以揾下韓國同鄉會，睇下佢哋平時喺邊度聯絡啊？佢哋實有網站。 但新嘅足跡我就唔知問邊個，舊嗰啲我可以揾啊， 淑梅姐啊， 舊日的足跡。 哇，係喎。真系吓，几好啊，几开心啊！咁啊，与其怀缅过去，不如展望将来。 咁系啦， 你话 好正面， 系啊，好清晰嘅。 我接住你嗰个旧日的足迹嚟讲咋，如果唔系我都发挥唔到啊。我小宇宙啊，咁啊唔紧要，喺香港即系揾下一啲你嘅乡下喺边啦，你嘅心就喺边度啦。 系啦，有好多唔同嘅文化都可以揾到嘅。 咁香港呢样嘢好啊，即系各个唔同嘅文化汇聚咗喺呢度啊嘛。 系啦，咁所以嗰个咩话摩天轮啊？ 摩天轮啊？ 摩天轮去唔去到就后话啦，自己喺度寻找下一啲 自己幸福摩天轮 嘅感觉啦吓。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提提你，转头就有10点钟新闻报道。